人真的不容易哦。如果能够做到是一个快活人，就梗系风骚啦。啊，香港电台有三只风骚快活人、哦，哎呀，真系恭喜贺喜啊！我是林建明，大姐命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晏昼一点， 风骚快活人。 早晨，早晨，听多啲风骚，心情自然好。我系小张张， 大家好，我系小蕊蕊啊。诶，点解得我哋两个嘅？点解？姓马嗰个咧？ 各位朋友，我哋关心嘅马老师、马小强或者丧强或者猛强，今日四个五个一齐放咗假。 冇错，今日咧佢系放假一天嘅吓，咁啊，大家都唔需要担心，咁啊，听日就会翻翻嚟我哋嘅风骚大家庭噶啦。 为咗令到佢继续安心做佢自己要做嘢，我哋嘅歌曲系专程送俾佢，希望大事化小事，小事化冇事，一切好安全顺利咁。听日见到 佢。马小强为你打气啊！ 加油， 一齐， 好嚟， 喂。又可以见到佢好面长长，个肚腩突突咁样喺度为大家 一齐唱先， 唱歌歌，好，我哋为你打气，喂，young man。 There's no need to feel down, I said, young man, pick yourself off the ground, I said, young man, 'cause you're in a new town. There's no need to be unhappy, young man. There's a place you can go, I said, young man, when you're short on your YMCA 在星期三早上十点搭三，提提你今日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悬挂。这个天气虽然不稳定，但系几清凉嘅，几舒服嘅。阴到气温，相对湿度70%。今日多云，日间干燥，短暂时间有阳光，吹清劲嘅东风。稳定啦！呢、这个周末期间天气仍然系会有雨嘅，星期五嘅骤雨会增多添。唔紧要，每天听住风骚白人，心情一样系好好正啊！ 早晨早晨，不过唔需要担心，今日咧除咗系我啦，啊你婆之外咧，仲有两个小妹妹啦，风都师打啦，仲有我哋啲新师兄咧一路杀入嚟，因为我哋今日呢个客家培系新学生， 好犀利啊！ 新学生 系啊，除咗盲强之外嘅话咧，其实我哋都会有一啲就系盲性嘅朋友嘅， 盲丙啊， 系啦，今日咧都会慢慢咁样出动嘅，所以咧希望大家一路就留守住喺我哋嘅身边， 冇错， 陪你直至到去到一点钟。 啊，你婆你记唔记得嗰日咧？啊，小羊羊佢系讲咗一个咧，佢从前试过有一个咧。坑渠咁臭嘅朋友啦，吓定学生啦， 系咪系佢咩？哦，系系系，冇错，系啊，佢咪啫嘛， 系啦，佢话直情坑渠咁臭啊嘛，嗱，并无贬义嘅，可能我都有呢，即系我都曾经试过，我谂任何人咧，即系都可能会有呢啲嘅。片刻嘅可能幾日咁多啦， 簡單啲就係口臭， 口臭或者其他問題， 嗯、有啲口氣。 係啦，討論區咧就有個人就問大家啦，佢、真係唔識處理，點算咧咁樣樣？如果我有呢個問題，你第時話俾我聽，因為我哋有時都會坐埋一間房做嘢嘅， 好難講噶。 唔係口臭啦，今次 OK。 唔係我講嘅口臭其實係好難開聲同人講嘅，你唔覺得嘅咩？因為真係好尷尬嘅。其實我哋附近有一個人都有呢個問題。但我觉得如果今天讲的话我真的有点不太厚道。不关他口他回不回公事。而是其实有时你真的身边有一些朋友的话是有一些这些这潜在的问题的。 你想想朋友你都讲不 到。你真的不知道怎么 讲。那这个人呢讨论区就问大家了，我真的不懂处理，但是我真的很困扰这样。有些办公室呢大家是那些叫做坐得很近的，是不 是因为香港地那些叫地少人多啦，寸金尺土啦，大家都不需要讲。 有些就是长条型的，你有见过有些办公室是这样的嘛，长条型的。跟住佢就係啲 partition 咧，間住間住間住。 但係其實嗰啲 partition 係拍唔到咩㗎？ 拍唔到嘅。 佢即係等你專心啲做嘢咁解。 冇錯，你間生就自己唔知擺啲咩嘢喺度，跟住就夾住你間。係 啦，冇錯。嗰啲 partition 其實即係君子 partition， 其實即係唔係佢講嘢你都聽到嘅，其實佢講嘅話你都聽到 嘅。係㗎。 好啦，咁佢就喺個辦公室啦。佢有個同事，佢懷疑，即係佢懷疑啫。佢應該朝朝走去跑完步或者做完 gym， 即係總之做 一啲。沖涼之後就翻嚟。 系啦， 一阵汗味。 剧烈运动后翻嚟、 哎、 就做嘢啦。咁佢话系好清楚闻到咧，嗰种汗味系滋扰住，即系总之成个上昼弥漫住咧喺嗰个。佢坐喺佢附近嗰、那个空气里边， 但系下昼冇事噶啦，系咪啊？点解 我唔 强调系上昼咧？系咪下昼冲咗凉冇嘢咧？ 你冇听过中国人佢说咩咩如入咩即系咩久而不闻其臭啊嘛？ 哦，即系你惯咗，你就闻到嗰阵味、哦。 可能系咁啦。 有啱。 喂，其实汗味咧，真系唔好睇少。 嗯， 汗味其实虽然可能冇口臭咁大伤害力咧、 嗯， 但系其实。你係會俾佢令到你唔即係你會 feel 到咯，你唔會專心。 唔係啊，我覺得其實都一樣係咁嘅。我覺得口臭難搞啲， 因 為其實口臭係有好多隻味嘅，你有冇留意到？ 我冇研究，愿闻其详，有分几多只口臭，小臭、中臭、大臭，即 系 好似人哋嗰啲米线咁样，小辣、中辣、大辣、超辣、劲辣。 真系噶 ，Michael 咩咧？ 因为呢一方面我有研究， 咁犀利，可唔可以问下我哋觉得我系超臭 嘅？你冇事嘅，你冇事嘅。咁啊，但系我就系以前咧，我哋有一个中学嘅同学咧，系佢嘅有一个名咧，系衰噶吓，系叫做臭麦盒。咁就佢一个口咧，佢一讲嘢嘅时候咧，你就系嗱，你细个。我哋有 一個 書法係咪？ 好到不得了， 立即知道我講緊咩？ 嗰種臭法咧，佢又集中臭物。又集中坑渠，即 係 你明唔明啊？即係佢好似係幾隻嘢撈埋， 撈埋嘅，係啦，你分唔開嘅。 如果有沙律嘅話，佢係臭味沙律咯。佢即係如果啲世界上臭味可以做沙律咧，佢係臭味沙律咯。 係 啊， 係嘅，即係總之就大家講嘅就係臭麥盒味，就知道係邊個同學噶啦。但係冇辦法，佢因為真係咁樣。好啦，有另外有一個女同學，又有另外一個名，佢個名叫做。咸蛋， 喂，咸蛋唔系好臭啫。 咸蛋臭， 吓佬臭咩？ 咸蛋你唔觉得其实有时一啲系坏咗咸蛋？ 嗰啲叫臭蛋。 有冇试过？ 系啦，坏咗个咸蛋。我中意食噶。 系啊，你一打出嚟嗰种， 系啊，灰黑，灰黑色 啊嘛， 好似僵尸咁嘅色啊，灰黑色嘅个蛋，唔系橙色啊，灰。大家有冇食过灰黑色嘅？我夜食都唔知几滋味。 冇错，嗱，咁佢讲嘅一个就系有一个就系麦盒啦，另外就系有一个嘅咸蛋咯。嗱，呢个已经有两个唔同 category， 其实你要分清。 仲有冇大蒜啊、榴莲啊？ 大蒜嗰啲咧就系你啱啱食过嗰样嘢，系啊，你少不免你一定系留咗有一啲喺你个口里面咧，真系冇办法嘅。有时其实真系会惊嘅，譬如可能如果你真系新相识一个男朋友或者系女朋友啊，我劝你有嗰啲嘢你真系唔好食。 仲有一样臭味啦，呢一样嘢咧嗱，并无贬义噶吓。但系咧，如果嗰啲人咧自己都可能唔知嘅，就 系 劲烟瘾大嗰啲。 哦，冇错。 嗰一隻嘅就係好似同個 勁煙灰缸， 煙灰缸佢舐個煙灰缸咁樣啦。 呢個就係我有個朋友當年同我講，佢話佢追好似講人哋啲嘢，佢同一個靚女錫完之後，我話：哇，你好啦， 正啊！ 佢話好似錫緊個煙灰缸。 係啊，係啊。嗰、那個其實是另外的一個你會覺得難啲嘅，但因為我頭先我講嗰啲係你讀書時期嘛，讀書時期嗰陣你接觸唔到煙灰缸啊， 係 啦，咪淨係有呢一個嘅麻盒啦，同埋有鹹蛋味，呢個係我最經典嘅。 並無燒人嘅意思，因為任何人都可能有呢一個嘅情況， 有機會。 我自己嗱、我口罩我唔知啦，口罩其實你知唔知有個方法可以 test 㗎？ 知啊，自己咩啊嘛， 揞住個嘴， 揞住個嘴啊嘛，係啊，係啊，係啊， 不過懷疑都唔夠人哋聞咁難受。 但你知唔知我真係問過人嘅 Michael， 我就話問咗阿麥盒啦，咁我問咗麥盒，我話其實咧真係好坦白講，有好多人咧都叫我派我嚟同你講嘅啫，你知唔知道你自己有一陣麥盒味？跟住佢就話麥盒味咩麥盒味？我哋自己帶翻嚟嘅麥盒，我唔係啊，我覺得你個口有個麥盒味。跟住佢就話佢真係唔知㗎， 咁勇敢嘅， 冇辦法，因為其實係全班人係啊，全班人就係因為覺得佢就係、是、其實 你問佢，你問佢 係啦，佢靚女嘅，即係佢乖乖嘅，亦都讀書好叻嘅。但係問題係在於佢有呢一樣嘢，咁其實大家就會覺得佢就係、是、 如果 講 埋 俾佢聽就好啦，咁樣。我就覺得好啊， 即係懷咗個良好嘅用意嘅。 係啊，我話難求卒嚟噶嘛，就冇嘢嘅，就係、是、懷有個好意、善意去話俾佢知。跟住佢就話佢真係唔知道自己係有麥盒。 但我諗佢有少少 shock 嘅，即係 佢 shock 噶， 砰咁樣嚇。 係啊， 我從來都唔知 道。冇錯， 其實都係一件好事嚟嘅。你俾佢知道都係件好事、 啊。我想佢好咯。 咁想俾佢點？ 到最後尾嘅時候，佢就係話佢個答案就係我唔知咯。佢話我唔覺咯。所以佢冇啊，佢一路都系一路都。 咦，咁佢嘅態度有啲問題。如果人哋話俾你聽，你係應該去 注意下啊嘛， 起碼去揾醫生睇下。 係啊， 因為呢樣嘢可能係一啲你唔知嘅疾病嚟噶嘛。 有機會係蛀牙啦，有機會嘅就係、是、譬如可能係腸胃唔舒服啦， 長期 咁就會係咁。冇錯，咁、 啊、 所以就係、是、頭先我講到有好多種唔同嘅味道咯。咁但係我知道其實大家都可能真係未必知 啊。 頭先講到嘅就係汗味嘅話，我都試過，我試過就係我以為汗味唔會有咁大。嘅殺傷力啦！我試過就係有一次我去完 gym， 真係做運動做到全身汗流浃背啊！但係我真係冇辦法，我唔想喺嗰個 gym 嗰度咧去佢哋嘅地方度沖涼，因為我真係驚人哋知道我係邊個，好似有啲唔係好方便。咁、我諗住啊，都唔緊要啦，我去嗰個 gym 真係好近啫，好近屋企啫。咁我就搭地鐵。點不知我就係、是、我竟然就係上到去地鐵站地鐵嘅時候，我發覺嘅就係、是、咦自己都有一陣微微地嘅味，咁我就諗緊係應該隔離嘅人都聞唔到嘅，點不知跟住就一埋去，我真係捉住咁嗰、那個 嗰、那個柄 個扶手嘅時候嘅話咧，我發現嘅就係隔離嗰個男人嘅話死曬。 咁劲啊，好劲喎！咁你个吸数好高，吸数好高喎、 啊！我估系应该唔系单止系汗味，系、仲有嘅就系、是，我仲想提大家，就系、是、你哋着去运动嘅时候嗰对鞋， 哦， 嗰对鞋好似出事嘅， 系 因为好多时候你唔会换噶嘛。 喂，但系我唔系好明白鞋咧，应该唔会臭到出嚟嘅， 会噶。 你除咗出嚟，佢会臭嘅， 会。 但系你着住佢都臭， 着住都臭噶。因为我就系发觉就，咦，好似似乎唔单止系汗味，佢系夹杂埋嘅，就好似嗰啲鞋啊，嗰啲咁嘅臭物味。咁、所以我就觉得啊，都系真系几难顶嘅。咁、但系我就觉得好尴尬，因为嗰时候又冇口罩冇成咁样，我就惊佢死咧会唔会认到系我咧？哇，嗰一程咧，我好似觉得咧，好似坐地狱嘅列车咁， 即系觉得自己系一个好污糟嘅人， 好臭嘅咧自己。啊，快出去翻屋企冲凉。 系噶，其实呢个感觉唔良好噶、我记得咧有一段时间，我而家讲翻都成七八年前都唔记得啦、有一排咧我。侧边嗰个成日都话，点解你个身咁臭嘅咁样？咁、我唔知点解啫，可能 男人味啊， 系啦，但某我男人去到某段时间，可能突然之间有啲荷尔蒙改变，定系唔知你明白我意思啦 吓？ 某一个年纪咁样， 冇错。 咁嗰段时间，我真系其实我自己都觉得自己着完一日嗰啲衫咧，系、真系不堪入目嘅， 形容唔到啊！嗰阵味系咪？系、咪觉得好似有少少蛇香嘅味？好似有少少系一啲 腥腥地，我唔知。用我词汇唔够，我唔够词汇，我唔知点样形容。即 系当 我自己都顶唔顺嘅时候，我就好为佢哋难受，所以咧我唯有发狂冲凉咯。我到今日我都仲系冲三次凉嘅一日。 哦， 我就好惊，所以我话俾人，我系好惊人哋闻到，但系唔话俾我听咯。哇，原来凉嘅咗咁臭啊！咁 你冇，你冇 吓， 系啊。 咁所以我系尽量即系一感觉到有少少流过汗，有时噶嘛，你轻微流汗，你会不如你行落去买吓超级市场买啲嘢翻嚟，你跟住轻微流汗，我都冲一次凉噶，我唔尽量唔俾自己有即系。 臭味出現嘅。 梗係啦，你講緊呢一樣嘢嘅話，我都發覺係嘅。有時候你有冇發覺初你同一個人去認識嘅時候咧，有時候你聞佢啲頸咧，佢好似隱約有一陣 B B 味。亦都係佢嘅味道，一個專屬佢嘅味道。 我唔覺得小球佢有 B B 味咯， 佢係冇嘅。 唔係咯，佢點會？ 佢係有種 完全聯想到 B B 啊，大佬。 佢有時行過，我係會隱約聞到一陣老 味。 老味係，嗰陣老味。 老味咧係好難形容嘅。嗱，我又唔可以話佢係臭。 佢唔係臭， 但係佢嗰種味咧係老先有嘅。 我覺得 後生都未必有。 你講得啱，佢一齊男性嘅荷爾蒙溝咗落去佢自己嘅啲油。啲面油，你有時有冇留意過？面油係有味嘅。 其實人身體任何地方都會有味， 係啦， 頭髮會有味，分泌會有味， 啊、 口氣會有味， 冇錯， 個個都有。 佢就係呢啲嘢，你溝埋之後嘅話咧，就為之叫做老味啦。咁佢有時咧，佢係會經過嘅時候咧，係會有嘅。咁你閉一閉氣，一陣間就冇事。 等佢行過咗，等佢行過咗，你揾少少嘢潑下個空氣，揾張紙潑下，潑少少，等佢走咗就散咗，散咗就冇嘅， 唔影響我， 散咗就冇 嘅 啦。OK， 大家包容下就算啦，係嘛？好啦，翻返呢個人啦，佢話我點樣同我同事講咧？ 佢咩事啊？ 咪就話佢日日翻嚟就好臭咯。 係啊， 嗱，你諗下朋友你都講唔出，你點同同事講咧？以後仲一齊做嘢嘅喎。 我知。寫張紙俾佢。 我有諗過幾個方法。 寫 寫啲匿名信， 喺 個台面。 冇錯。 可唔可以沖完涼先翻嚟啊？ 係啊。 第二，開大嘅冷氣，我諗下，冷氣可以吹走少，即係吹散少少嗰啲味。 開大個冷氣都可以嘅。 係啊，開大啲嘅冷氣。 會好啲嘅。 冷氣咧，雖然pick唔到味，但感覺上可能會冇咁臭。我覺得啫，我唔知係咪。 係啊，或者如果係嘅話，你自己買把嗰啲喺自己細細把嗰啲風扇得唔得啊？而家咪有好多人，如果係熱嘅時候，我咪攞把風扇 即係吹 系啦，咁就系对住佢咯， 又或者 对佢吹咯， 又或者对佢，等佢行开咧，对佢位喷啲清新剂， 又得 喷少少嗰啲咩清新剂吓， 空 气清新，空 气清新剂又得，或者你中意嘅香水又得，或者有时你搽喺自己个鼻度咯，我有时我都会咁做，唔好以为我唔舒服。 同阿萧强开会就出少少嘢先， 其实冇嘢 啊， 因为 你 我冇嘢， 冇嘢。 我咪先一阵唞唔到气啊，系咪咧？ 系 翻工就会咁噶啦，我话俾你听。 唔系咁，佢都唔想嘅。我哋喺度衷心祝福佢吓。 系啊， 冇 事 冇 事 冇事。好，嚟十点冇人听紧风骚范，又翻嚟继续。咁啊，今日咧，斯打就喺十一点下出现。 嗯。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十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表2023年美国侵犯人权报告，指美国的人权状况继续恶化，当地人权朝住日益两极分化的方向发展，与占据政治、经济和社会支配地位的少数人相比，大多数普通民众越来越被边缘化，基本权利和自由被虚置。报告又指出，美国种族主义根深蒂固，种族歧视情势严重，美国妇女儿童权利长期遭受系统性侵犯。另外，报告强调美国长期奉行霸权主义，推行强权政治，滥用武力和单边制裁，持续向他国输送集束弹、药等的武器，加劇區域緊張局勢和地區武裝衝突，造成大量平民傷亡和嚴重人道主義危機。報告認為，美國存在的諸般人權問題不單止令到人權在美國實質上異化為少數人享有的特權，亦都嚴重威脅和阻礙著世界人權事業的健康發展。美国财政部对三名中国人和三间泰国公司实施制裁，指他们涉嫌参与网络犯罪活动，发出炸弹威胁和欺诈性申请新冠疫情相关的援助，导致政府损失数十亿美元。财政部说，被制裁的个人和公司涉嫌参与僵尸网络活动，利用惡意僵尸網絡技術入侵個人設備，令到網絡犯罪分子能夠透過欺詐手段獲得原本用於需要幫助者的經濟援助，並且用炸彈威脅恐嚇美國公民。 當局話被入侵的 IP 位置與2022年7月在美國各地發生的多宗炸彈威脅有關。財政司司長陳茂波在社交專頁表示，在三藩市探訪了五間來自科學園正在當地培訓和開拓市場的本港初創企業，了解他們的發展情況。他說香港能夠擔當超級聯繫人角色，成為匯聚粵港澳大灣區和三藩市灣區的人才、資金和技術，聯通兩個市場的理想橋梁和平台。較早時，特区政府有份主办的商务午餐会上，有出席的企业表示，几年前由三藩市来港上市，认为香港是进入内地市场的好渠道，有意加大投资香港和大湾区，亦都有企业有兴趣来港上市。陈茂波提到，今年香港举办了超过200个盛事，10月会举办金融科技周，欢迎在场人士来港参与。他又提到綠色發展是未來幾十年香港必須擁抱的大趨勢。天氣方面，預測本港大致多雲，日間乾燥，短暫時間有陽光，吹和緩至清勁東風，離岸和高地吹強風。展望聽日風勢頗大，有幾陣驟雨，星期五驟雨增多，週末期間天氣仍然不穩定。现在气温25度，相对湿度 69%， 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8612点，跌208点，总成交金额391.5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124点，系升1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444点，升53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77蚊，跌3.2；盈富基金18.84，跌1.8；阿里巴巴77.35，跌2.2；美团115.8，跌3.2；商汤1.43，升1.2。建設銀行5.75，跌9仙；聯想集團11.62，跌2毫；比亞迪股份213.8，升7.2；恒生中國企業67.06，係跌6.2；友邦保險60.35，跌1.09毫。美元對其他貨幣買價：港元7.812，日元157.25，瑞士法郎0.912，加元1.365，人民幣7.248。英镑对美元1.276，欧元对美元1.085，澳元对美元0.666，新西兰元对美元0.614。日经平均指数报38789点，跌65点。港金报21950蚊，升15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2359.99美元，卖出2360.3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新界区啦。咁火炭路咯，去翻第一城方向，近住乐景街有交通意外啦。咁影响到而家火炭路去第一城方向，近住乐景街一带咧都系比较车多。咁而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去港岛方向管道嘅坏车咧就已经拖走咗啦。咁但系仍然车多噶。咁而家龙尾排翻去观塘绕道啦，近住东九龙政府合署对出，咁亦都影响到张南公路嘅支路啦，去翻东隧咧就慢车。咁而家红隧嘅九龙入口仲有龙尾噶，公主道过海去到爱民村路面情况喺港岛区下角道西行去上环方向左转去红棉路慢车，龙尾排到告士打道啦，近住电信大厦对出。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新界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近住友爱村一段就比较挤塞，龙尾排到去龙富路啦，近住富健花园对出。咁另外啦，受强风影响，青屿干线啦，同埋港珠澳大桥嘅连接路车速限制咧系降到每小时嘅50公里。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深圳湾公路行政大楼深圳湾、将军澳环保大道清水湾半岛工业村同埋马鞍山绕道恒安村去沙田。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音乐说一期一会，有我陈依林。有冇试过打乱？有嘅，不过讲真的，我喜欢人我很明显其实我会做出来的 即是你是收埋不到的，你是 那些林恩陈依林是不是喜欢我呢？那些我不是，如果我不明显的话，我绝对不是喜欢你，不要误会我。 逢星期一至五晚深夜十二点钟，香港电台第二台有艾力在音乐说，同你用音乐细说每个人的情感故事。 正义刑警，火拼黑恶势力，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夜场对决， 由欧豪饰演的主角武剑，罗圆圆公安局刑警，沉默倔强，身手不凡，是个喜欢冲锋陷阵的行动派，为拯救一班无辜细路，誓要将当地黑恶势力连根拔起。 国剧夜场对决，星期一至五晚9:35，粤语普通话双语广播，港台电视三十一。 之前上网睇到份招聘广告，话借个银行户口俾间公司用就有粮出。 咁你有冇去见工啊？ 梗系冇啦。 我见嗰份工，间公司要我开工前交钱登记同上堂，另一份工就喺啲合约度出纯呃人添。好彩我两次都冇上当。 我哋年轻人揾工时都系踏实啲好，人工高又唔使学历同经验嘅，就要小心啦。 遇到求职陷阱就揾劳工处或者警方帮手啦。 老细揾我系咩事啊？ 啊边个边个？嗰个经验丰富、懒经验丰富嗰个节目主持人叫咩名话？ 梁继章。 哦、啊，面长长写旗嗰个咧？ 马小强啊嘛。 哦、啊，嗰、那个高高大大好靓仔嗰、那个嗰、那个。 阮仲阳咯。 哦、啊，嗰、那个咧识讲客家话嗰、那个女。 李丽蕊咯。 哦、啊，嗰、那个节目叫咩咩？ 风骚快活人啊！ 几多点做噶？ 逢星期一至五上昼10:00到下午1:00，喺香港电台第二台咯。 哦、啊边个？点解你咩都知嘅？ 风骚快活人咁好听，唔使讲都知啦。 梁继章、李丽蕊、马小强，风骚快活人。 嗱，呢个一听咧就知道年纪啦。有个朋友咧，佢话听今日节目咧，佢话可以听清晨快活人。 好嘢！ 你仲 我都咁样谂， 你仲 我都系同你一样。 三十年前嘅听仲听到而家 ，OK 啦， 系咪？ 我三十年前都做到而家啦，多谢支持。 好，多谢支持，继续。无论清晨或者风骚都好啦，咁啊，一阵间都有啲新血咧一齐加入嘅。 冇错。 喂，我想问嗱，今日咧啲人话好似有啲旧回忆啊，谂起清晨快活人。我睇呢个网上呢个文章，我都有啲旧嘅回忆。佢本来咧就系一啲亲子文章，教啲妈妈点样教啲小朋友。嗱、呢个几日咧天气不稳定啦，早排又落红雨啊，又黄雨啊。 但今日好正喎， 今日 OK 啦， 系啊， 落嚟，但呢个周末都系不稳定嘅。咁、就话咩咧？就是、如果要翻我嘅日子，嗱，以前咧我嘅时期啊，我谂你都应该系未有红黑黄噶嘛， 冇噶， 冇 噶 嘛，系咪先？ 我哋讲过啦， 系啊， 打风都照翻噶嘛，冇嘢。 打风睇下咩风球啦，如果即系去到爆都唔使嘅。 唔系噶，有时候我哋真照翻噶。 咁你 系啊，我都系照翻噶。 你傻嘅？ 系啊，冇错，我呃我屋企嘛，我谂住去玩。我搞笑啫， 打风系唔使嘅，不过落雨真系嘅，落雨咧以前咧 系冇呢回事， 冇话唔使翻嘅。咁于是点咧？嗱，呢个就系亲子文章，就系教啲阿妈教啲小朋友点样喺湿咗，唔系啊，即系如果你今日冇着到一啲水鞋，但系你真系着 湿咗只脚， 全湿，你点样翻去之后整翻啲干鞋？咁 我哋 谂咗好多回忆 啦。 除晒佢啫，佢唔会干噶嘛。 啊、 其实虽然你上一日堂，但系嗰啲唔知点解啲鞋咧湿咗就系湿咗。你到放学咧，你啲脚嗰啲噏噏地噶嘛。咁如果你试，如果你 keep 住日日落雨，你咪日日着湿鞋咯。即系当然，如果你屋企有100对鞋噶，冇所谓啦。但系如果唔系嘅话，你日都要着一对湿鞋。咁样就教好多方法嘅。你以前有冇噶？即系你 冇。 都是夹硬着返返 嘅， 第二日又着返嗰对鞋。 所以我哋觉得嗰时真係好贱，即係天生天养嘅， 粗生粗养， 粗生粗养，係啦，唔好用呢个字嚟形容下，就係粗生粗养。咁我哋嗰陣时候啊，最多得两对鞋嘅啫，一对就係运动鞋，一对就係皮鞋。 咁啊唔係两对啦，咁因为你唔同嘅 function 嘛。 所以嘅就係我想讲嘅，如果你落雨嗰日係着咗对皮鞋嘅，你第二日嘅话， 仲难干，皮鞋仲难干。 係啊，你咪第二日嘅话，你咪着呢个运动鞋咯，咁、如果你运动鞋 通常第三日嘅话，你都系着交替咁着噶啦，冇噶，边有话咁巴闭？ 其实唔 单 止学生噶，有一段时间咧，即系当未有红黄黑雨之前咧，翻工嗰啲都系一样翻到去咧湿晒嘅啲系。 换拖鞋。 所以嗰时最多嘅警况见到乜嘢？就系嗰啲人咧，企喺个厕所咧，霸住个风机咧， 吹 物 啊，系啊，明噶， 系咯， 系啊，咩都吹， 咩都 吹干佢，总之你湿咗嘅嘢就吹干佢。 咁咪可以点咧？系咪先？ 女仔头发都吹啦。 系啊， 系啊，就咁企喺个嗰个吹手嗰个位嗰度， 系 咁吹吹咯。 呢个办法，咁咧就教人。不过呢个方法咧，即系我觉得其实都唔知 work 唔 work 啦。佢话咩塞啲纸落去，或者摆啲暖包，即系嗰啲冬天用嗰啲身体嗰啲暖包咧，等个热力咧吸嗰啲水。因为最容最难干咧就系个鞋笼里边深入嗰个位啫。 点解唔摆落抽湿机啊？摆抽湿机上面嗰个位嗰度， 学校你即系譬如你当你翻学咁先算，你自己个位系你只能够塞一啲嘢，又唔影响到人嘅啫，你冇抽湿机噶，你咪塞啲嗰啲暖包，等佢吸翻嗰啲水咯。 其实都冇乜所谓系嘛，因为若果你喺学校你真系湿咗嘅，嗱我哋以前啊吓，佢系会俾你除咗对鞋佢，跟住唔知晾出去定系点样噶嘛， 冇错。 跟住佢就系你可能着住对袜啊，噏住啊，咁就照上堂啦。 照上堂。 上堂之后你放学嘅时候你就去认领翻你自己对鞋，着翻之后你都系走啦。我觉得冇乜所谓啫。 其实咧有一个方法，可能你会觉得太麻烦啦，但我会觉得系有效嘅，就系搵胶袋装一套，因为衫可能湿噶，衫裤可能湿。装咗另外一套衫裤，咁 翻到去就换， 系翻去就换。 但你学校喎、 啊，鞋就算啦，衫 装另外一套衫裤嘅就系装套睡衣啊，翻到去换睡衣， 跟住趴喺台瞓觉。点解瞓觉啊？ 冇 老师，我着睡衣，我着睡衣我就好眼瞓，我着睡衣好眼瞓。唔系啊，因为我咁谂嘅，作为一个爸爸，你鞋脚湿咗唔会病，但如果你嘅身都湿埋，你知而家学校好好噶嘛，有冷气噶嘛，仲坐如果你坐喺冷气风口，阿小明咧就会一同鼻涕咁走，咁啊死得啦，系咪？即系咁咯，所以衫系紧要啲嘅，我觉得如果真系湿晒嘅话，换衫。好过换鞋咯。 其实讲真的，我觉得对鞋，如果你湿咗，你最多就着住对湿咗个袜啊，焗一阵嘅话都系巢皮啫。但系巢皮唔会死噶嘛， 系会 巢皮噶嘛。我哋以前系 巢晒， 你会见到只脚巢晒咁样 嘅， 点解过一阵你又冇嘢噶嘛？ 咁我咪所以话脚其实冇乜所谓咯。反而我会觉得系衫会紧要啲，即系如果你前后背脊嗰啲湿咗咧，我哋讲过啦，好冻噶，最吹埋冷气咁咯。 到嗰阵时候，我谂可能就系老师都会识得开。唔会开咁贵，即系咁冻嘅冷气啩？ 唔开又唔得嘅，因为有啲唔开窗噶嘛，有啲学校系靠冷气噶嘛。咁总之呢咁嘅天气咧，大家小心小心。早晨早晨，今日有梁继昌，仲有直播室里边 有李丽睿， 假如我哋就会有啲风骚斯打，同我哋今日玩咩话？潮语 唔单止啊，今日仲有一个风骚巴打， 巴打嚟搞咩？ 冇错，一阵间嚟有客家婆来了， 差一分钟天就黑晒。无需急于赶计成败，光阴好比闪电飞快，想开心应该去街，不必将阴冷收细，黄昏的灯色风里摇曳，米色小吃铺亮着安慰，腿总不肯安放原位，明日只在遥远，世间正在转。Do you wanna dance tonight? 明日只在遥远，一切在转。Do you wanna hold me tight? 明日只在遥远，世间正在转。Do you wanna dance tonight? 明日只在遥远，一切在转。Do you wanna hold me摇摆的风中起舞无坏，新的招式虽是古怪，此刻的心中却嗨，请不必心大心细，黄昏的景色充满明丽，让你的小腿弹着起舞，心底的欢欣也流露，明日只在遥远，世间正在转。Do you wanna dance tonight? 明日只在遥远， 着安慰，腿总不肯安放原位。明日只在遥远，世间正在转。 一首球歌叫《跳舞街》，时间仲有十分钟，早上十一点钟，廿五度气温，相对湿度百分之七十。星期三嘅早上，听紧风骚快活。 浮过人生大海，看透世事情怀。梁继章，网上情， 网上情之经典重现，最爱电影主题曲。1990年，人鬼情未了 ，Ghost。 My darling, Unchained Melody. And time goes by so slowly, and time can do so much.Speed your love to me. Lonely rivers flow to the sea, to the open arms of the sea.Wait for me, wait for me. I'll be coming home. Wait for me. 一套经典的爱情电影《人鬼情未了》。想起这套戏，你还记得什么画面？男女主角亲昵地一起做陶瓷，定是最后男主角和我女主角说拜拜的时候？Demi Moore、Patrick Swayze 同埋 Whoopi Goldberg 呢一首电影仲记得吗？亦喺呢一套电影里呢首英文嘅旧歌《Unchained Melody》更加脍炙人口，一听呢个旋律就会谂起呢套电影。正如一听呢一首，就会令起谂起1986年嘅呢个制作美国动作剧情片，电影名就叫做《Top Gun》，壮志凌魂，《Take My Breath Away》。 Watching it slow 关于呢套戏都唔使多介绍啦。睇完呢套戏之后，嗰啲皮褛啊、啲乌蝇眼镜啊，卖多几多，都系靠呢套戏所败。个个着咗就好似男主角一样咁英咁型。不过当然要讲啦，唔系套套戏嘅男主角都系咁靓仔咁型嘅。呢一首歌曲 I Just Called to Say I Love You，Stevie Wonder 嘅旧作，同样第一套电影叫做 The Woman in Red。 No New Year's Day to celebrate，No chocolate cup of candy hearts to give away，No Woman in Red 1984年一套美国电影，一套喜剧，由呢个演员甄怀德自导自编自演。讲一个结咗婚嘅男人，突然之间喺某然嘅场合之下，爱上咗个着红衣嘅女人，跟住就心生好多幻想，想同佢发展。到底成唔成功，你哋睇一套戏先知啦。The Woman in Red。 No summer's high, no warm July, no harvest moon to light one tender August night. No even time for birds to fly to southern sky. No Libra sun, no Halloween, no giving thanks to all the Christmas joy you bring. But what 问我浪漫的电影数哪一套，这一套可以打破了上映的日数纪录，在一间戏院里面做了十年都不落画。来自这套浪漫的电影，那个男人在梦中爱上了个女仔，然之后发展一段的感情，可惜梦终于会发完，到最后又点？如果你记得的话，音乐来自 Somewhere in Time， 时光倒流70年。 喂，意思意思，我有冇事啊？ 好小事啫，嗱嗱嗱，呢碗药饮咗佢啦。 哇，咩嚟噶？ 好嘢嚟噶，里面有梁记章鱼一条，马小强一只，美丽锐三钱，软中羊毛一汁，五碗水煲三个钟，每个星期饮五日，有病医病，冇病啊补身。诶，饮啦饮啦饮啦。嗯，啊，咁饮完之后咯，哎，而家觉得点啊？ 正啊，风骚又快活，精神爽利。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晏昼一点， 香港电台第二台， 风骚快活人， 梁继章、李丽蕊、马小强，风骚快活人。 客家婆， 客家婆来咧。 嚟啦嚟啦，上堂啦上堂啦！老师，我有嘢报告。 讲啊！ 今日马小强同学偷懒唔翻学， 系自偷懒， 记佢大哥，踢佢走。 今日有新同学啊，但系 哎呀，系 插班生啊， 冇错。今日真系好开心，因为咧平时嘅我望开左手边嘅话，就会见到有啲 四眼龟 面长长，跟住戴个大嘅眼镜嘅。咁今日嘅话咧都系，今日就会靓仔好多，都系眼镜仔。今日咧我哋好开心，我哋嘅客家婆来了咧， 有新 特别嘅节目就系有。当客家婆遇上闽南仔， 闽南仔啊，我系闽南仔虾嚟嘅。 喂，咁你用闽南话打招呼先啦。 喂，原来你系识讲闽南话噶， 打个招呼先， 打个招呼先啦，嚟啊！ 大家好，我是闽南家， 我系闽南人，系 啦，闽南仔，闽南仔，系啦，我系闽南仔。 闽南家， 系咪其实闽南话同埋客家话咧系有啲似噶，啲音有啲似噶？ 有啲咯，但系好多其实咧听唔明噶，真系，即系客家 话，客家话系听唔明， 唔同啊。 但系好多人都讲嘅就系话，如果你讲客家话，其实基本上咧闽南人佢哋会听得到嘅，又或者佢就系讲闽南话嘅时候咧，客家话都会 get 到嘅。好啦，头先你咁样讲嘅就系话，即系大家好，我系闽南仔啦。如果客家话就系太迟假孝，危险闽南仔。 哦， 其实系得闽南语字听到嘅啫， 唔系系佢嗰耳听，可能我哋学过客家话咧，佢嗰耳听啲，你嗰个真系听唔到。不过想问你，系咪细个到而家都系有同屋企人用闽南话倾噶？ 系噶，我同屋企人喺屋企就用闽南话多 嘅， 系因为要用啊。就如果唔系咧，屋企有客家人或者有闽南嘅话咧，你如果唔用咧，其实都唔识，都唔记得嘅。 啱噶，系啊， 细细个阿爸就教我噶啦。 你而家喺屋企嗰就系同佢哋系用闽南话沟通嘅， 一半一半咯，一半广东话。 咁你上台用闽南话讲， 唔紧要。嗱，我哋今日咧就系当呢个客家婆遇 上 闽 南仔， 闽 南仔。 今日你大件事啦， 考两样，考两样，肥两次，肥两次，平时肥一次。哎呀，麻强喺度喐身喐势，我最多肥一次啫，今日肥两次。 所以你今日真系 double 肥，真系冇办法。 仲衰马小强唔翻。 诶，佢 OK 嘅，希望佢冇事啦吓。咁所以其实今日咧，我哋都学一啲咧，就系以前曾经出现过喺客家话里面嘅教过嘅课程。 咁由闽南话再讲一次系咪？ 但系就喺系未即系未学闽南话之前嘅话，我都好想问一问嘅就系，其实你系咪姓卢噶？ 姓卢唔系啊。 因为话说佢个样同某歌星好似，有似系啦， 我觉得真系好似 系啦，冇错。 又好似我同你一齐就系睇佢喺台上面，跟住我就哇真系好啦，侧边都有个卢广仲， 就好似马小龙话自己好似系唐生噶嘛，系咪？ 佢啊死啦佢，咪咯。好啦，嗱咁其实当然啦，我哋今日咧就要系学翻我哋嘅客家话，曾经学过嘅嘢之外 啊， 系啦 ，B B 班。咁啊，不如我哋咧又试埋嘅就系闽南话啦，好嘛？好啦，咁啊就一次过就学两个嘅话，大家就系交一个一次学费嘅啫。好啦，我哋讲一句讲嘅就系认识身体啦。认识身体好简单啫，眼耳口鼻啊， 系 你条脷啊，喉咙啊， 呢个真 系 好初级， 系咪好初级先？ 翻翻好似第一年学嗰时， 即系等于嘅就系教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咁样 ，A B C D E F G 啊，即系 闽南话嘅话，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系点啊？ 应该系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 有少少似泰话， 有啲似， 因为泰话宁爽神是虾壳切白胶舌， 系啦， 其实有少似日文添噶， 系咩？ 就 系有啲似 日文点讲 啊？系啊， 而今日各国语言 系好乱， 日文系咩？ 日文系我唔识嘅，但系我一百系似咯。 我嚟客家好唔好？客家就系热衣三丝五六切白胶舌。 哦，呢个好似喎， 同你系会似嘅，同闽南话系比较似啲， 同泰国话都似， 同泰国话都似，系 啊， 好啦，嗱，咁当然我哋就唔系教啊数数字啦，我哋今日要讲嘅就系我哋身体嘅部分啦。好啦，首先咧就系眼睛， 眼睛 系啦，你估下眼睛嘅话，客家话点讲？ 眼睛， 我估嘅咋？呢个好似系普通话嚟 嘅，系啊， 但系都有啲唔同啊。 啲眼睛系啦，眼睛客家话，闽南话点讲？ 闽南话系麦蕉 吓。 不如今日學今日學 喂，咁但係麥超麥眼鏡眼睛戴麥麥鏡咁點講啊？ 但黑超點講啊？ 麥超戴麥超啊？ 麥超掛麥鏡。 哦，麦蕉瓜麦嘅啊，哇，好难啊！你麦蕉啊， 客家话客家婆，你又觉得难咧？我哋听你客家话一样觉得难噶， 难噶， 系咪？即系你识就觉得易咋？麦蕉瓜麦姜啊， 木啦，即系眼睛嗰个木 啊。哦，麦蕉， 好麦蕉， 咁眼屎点讲啊？ 麦丝， 麦晒， 麦晒啊！ 咁我明白啲人点解叫你只咩 啊？ 好认真。O K， 咁啊，嗰只客家嗰就系眼箭， 眼 系啦，眼箭。你咧就系麦蕉，系咪？麦蕉，哇，好辛苦。好， 麦蕉。 第二个 死啦，仲有麦蕉啊，写埋。 系啊，不如我哋学五个咯，如果系咁。 咩五个？ 我咁辛苦咯，系啊，眼耳口鼻再加个。 O K 嘅 ，O K。 系啊，加多个器官就算啦。 可唔可以讲啲客家话？ 眼箭， 眼箭 系啦，眼箭。 我又问翻你嘅， 闽南 话 就系麦蕉， 麦蕉 系啦，麦蕉。 眼箭啊！ 我中意麦蕉，我觉得。好啦，眼箭系咪？好啦，第二个咯，耳仔。 耳仔， 客家 话 咩？ 客家话，客家话系 一定唔识， 真系唔识。 喂，你学过？ 耳啊，耳啊 ，Michael， 我都好惊你问我，因为我都唔记得。我就系惊你问我，我都唔记得啦。 耳仔系耳结。 耳结 系啦，耳结就系耳朵，系啦，耳朵就系耳结。所以我今日其实你唔好以为话我学过啦，好多都唔记得噶。耳结、眼睑、耳结、 耳结 系啦。 身体我唯一记得肚腩噶咋， 系啊，肚拍啊嘛。 系啊，唯一记得呢个。 今日我哋会计诶，我哋教定系肚脐。 闽南话系咩？ 闽南话系咩？ 闽南话耳仔系耳啊！ 哇！懒到喷血啊！真系， 但有啲似耳噶，耳啊， 讲多次 啊， 耳啊， 耳 仔， 耳啊 ，OK， 耳啊， 麦蕉，耳啊，哎呀，耳啊就系耳结，好，呢个就 系 呢个就 系耳屎啊，耳晒咯， 系啊系啊系啊，啱啊，好嘅， 我 几叻，眼晒同埋耳晒， 衰嘢零舍记得快，耳晒 系啦，耳晒食得多， 变咗红人坡。 OK， 第三个就是眼耳跟住口啦， 口晓 错，冇搞错，你 唔系晓咩？ 唔会叫口噶， 唔叫口啊？ 嘴，嘴巴， 嘴， 再咋？再咋？系啦，再咋？就口啦，系啦。 再咋？ 好，闽南话， 闽南话系嘴巴。 吹巴， 有个吹音噶嘛？ 吹，OK， 吹 蕉，气压，气压。 我认住咧，你两个如果大家用客家话同闽南话倾唔到偈嘅，因为佢又唔明你，你又唔明佢，系咪？ 我完全 一个又追债，一个又吹巴咁样，都唔知暗乜，系咪 ？OK， 眼睛系麦蕉， 麦蕉， 耳仔就系气压。 Hiya， 跟住嗰就系口嘅就系 吹巴， 系啦，我就系再滞，好啦，鼻，系啊， 我知道， 系啊， 鼻唔系啊， 两个字 咩啊 ？B 哥嘅， 系啦，叻，差唔多，就啲 咁啊， 系啦，仲有咩 ？B 哥， 错 ，B 哥 ，P 拱 ，P 拱 系 啦 ，P 拱就系鼻啦 ，P 拱 系啦，我哋会叫做拱嘅，系啦，冇错 ，P 拱，好，闽南话。 哇！呢个我唔肯定，好应该系 B 咯 ，B 好 B 晒咧， 一样意思。 你真系好中意， 我唔能够将佢离开我脑海， 全部都系眼晒、耳晒同 B 晒， 全部都 系 晒，全部都系晒。 OK， 好啦，咁啊，跟住鼻之后嘅话咧，我哋就系眼耳口鼻啦。好，跟住下一个呢个一定系唔记得嘅。脷呢条脷点讲？ 哇，系咪完全唔同噶？ 舌头点讲？ 系咪完全唔同噶？ 唔系啱嘅。 舌头。舌头。 我哋会讲脷，有一条脷，先有一条脷出嚟嘅就系伸你条脷出嚟啦。系啦，我哋唔会讲舌头嘅。系啦，舌头嘅话咧就系脷啦。 脷 系啦，脷睇住睇脷。就系大吉大利。 哦 ，OK， 系啦，睇住睇脷。 闽南话， 闽南话就完全唔同啦。 吓，诶，我讲， 睇你估下。 又系吹音噶， 唔系 吹音噶， 系系吹子， 吹子 系 吹子，哇死啦， 完全唔同嘅 吹子 ，OK， 吹子， 這個正好 條脷啦，呢、這個就係、是、 點解要講吹子嘅？咁寫寫咩噶？你哋 寫哦，好難寫噶。佢有啲音咧係可以寫到出嚟嘅，但係我唔識寫嘅。 哦， 因為你講到，但係你寫唔到咁得意嘅吹子。 有得寫，有得寫，好難。但好似啲廣東話嗰啲字咧，你都識講唔識寫咁解。 哦，咁我點讀出嚟啊？如果係嘅話，閩南話，譬如可能我要用一個文章，咁我見到舌頭，咁我就讀吹子咯。 係啊，係啊。 见到舌头但读吹子， 系咪系咪？即系我意思，你明我讲咩 啊？系啊， 你写篇文章， 我本 来 问 佢 吹子有冇得写出嚟啊嘛？ 有啲字有得写嘅，有例如可能你听一啲台语歌嘅时候咧，佢有啲可能咧咩我咧，佢唔系写我字噶嘛，有啲歌会写咗另一个字系读。哇咁样，即系咁嗰个就读得出咯，即系睇得多就读得出咯。 吹子， 但系呢啲就有啲真系唔识写啦。 连胎咁点啊？吹子胎咁啊？ 呢唔识喎呢个。 你个太难，你再交多啲钱就教你。好啦，第六个咯，我哋讲紧喉咙。 跳龙， 喉 咙， 喉咙， 跳龙，跳龙，跳龙， 啱啦，跳龙。 我哋又毕咗业啦， 系啦，喉 跳 龙，跳龙。 跳龙 系啦，嗱，重复一次嘅就系眼前二杰 再 在 披拱呢条龙， 你咧就系墨蕉 气呀吹吧 b 吹子， 喉咙 系 呕 呕啊 呕喉啊 呕啊 呕 咬啊 咬， 我当咬咯，好冇？ 喂，好难讲喎，其实你呢啲咬 系啊，咁呢个喉咙 咁喉咙痛点啊？ 系啊，晒 咬 痛 咯， 咬疼， 咬疼，咬哇，佢难啲嗬？你觉得闽南话仲难过客家话好多？ 差唔多啦。 好啦，下一个咯，嗱，你就话咧最叻嘅就系识得 do part 啦。 do part， 好啦，我想问你，肚脐点讲 ？do 脐 ，do 脐， 客家话 多多斋，多斋， 多斋啊， 啱嘅，佢差唔多 do 脐。 都词 系啦，都词 都词 系啦。如果你话系呢个肚嘅话咧，就系都 part。咁如果系肚词嘅就系都词。 你系都斋啊？ 你系都你 多斋多斋啊？ 我唔识喎，其实肚 肚词唔得系咪？唔紧要，诶学少个好 学少个 下一个啦。我哋去到下半身咯，下半身嘅咧就系讲紧脚啦。OK， 好啦，先讲嘅就系我哋嘅脚踭。 脚 踭点讲？ 有教过咩？ 冇教过，所以我就教啲新嘅嘢啦。脚踭， 脚踭， 客家话 脚踭， 脚 脚。 脚尖， 脚 脚尖， 脚尖，咩叫脚尖啊？ 脚尖， 脚尖， 脚尖，客家话脚尖系脚尖， 脚尖， 有时嘅就会脚尖痛，系咪？ 脚 尖，脚尖痛， 脚尖， 行唔到，我脚尖痛就行唔到，我脚尖痛， 脚尖， 系啦，可能系痛风，系咪？有阵时你脚尖痛可能痛， 识唔识啊？闽南话， 脚尖得唔得？闽南话有冇？ 靠肩。 靠肩啊！ 靠肩， 靠肩 啊！脚靠肩， 脚 脚后踭。 哦，脚后踭靠肩， 靠肩。 好， 靠后肩。 好啦， 膝头咧？ 膝头系突然考书添， 难啊！ 翻 去问阿爸啦。 好啦， 少讲少 讲，唔紧要。我哋再下一个，我哋讲紧嘅就系脚底。 好， 脚底点讲？ 脚底， 脚大， 脚大 系啦，脚大。我哋就系讲紧。客家话 脚 大， 脚 脚大， 脚大， 嗯 嗯， 闽南话。 喂，其实唔系讲脚底嘅，广东人讲脚板嘅，好少讲脚底嘅。系啊，我哋讲脚板。 但系如果你系客家话就讲脚脚大， 系啊，脚板痛啊，咁样。 脚大， 你哋点讲啊？ 闽南话脚板底啊？我都唔知。 脚系咪 脚？我哋 系咪 方面？ 卡。 卡啦， 卡 就 脚， 卡 就全只脚啊嘛， 脚底 就 卡堆咯， 卡肩啊嘛。 系我 卡定靠啊， 卡 卡 卡 卡卡肩 系 啦，系咪卡肩就系脚踭， 脚踭。 咁而你系脚嘅话， 可以讲系卡板堆，咁诶 脚卡板堆就 系 脚板底， 卡板堆 卡板堆 嘅话就系咁啦。 好啦， 卡板堆。 仲有就系脚之后嘅话咧，就系拆晒出嚟嗰啲系脚 趾， 点讲客家话？ 脚脚趾， 脚趾， 脚趾， 脚趾。 脚 脚趾就系脚 趾， 系啦，都似嘅。 脚 脚趾就系脚脚趾啦。OK， 我哋有脚踭、脚大同脚趾，就系脚踭、脚底同脚趾嘅。 系 系啦， 脚趾。 咁闽南话有冇？ 脚趾诶， 统称脚啦，好冇？统称脚就系卡，就系 卡 啦。 好，因为时间关系嘅话，我哋重复一次啊吓，咁就系客家话嗰啲认识我哋嘅身体。当客家婆遇上呢个闽南仔嘅时候，咁究竟会点搞咧？我哋先讲咗客家嘅部分先，眼睛、 眼睛、 耳朵、 耳结、 口、 腮仔、 鼻、 鼻孔、 舌、 咧、 喉咙、 喉咙、 肚脐、 肚脐、 脚掌、 脚 底、脚 带、 脚趾、脚趾。好啦。咁而家我哋嚟啦，好冇？嗱，闽南话嗰部分嘅话咧，我哋就再有时间嘅话先再同你玩。我哋而家咧即刻嚟咧，你哋两个就要抢答啦。 好， 知唔知道噶？ 好， 你系咩名啊？ 举手，我系闽南仔。 举手，佢叫做闽南仔。 闽南仔， 叫闽南仔。 我叫我要。 好，你要系咪？ 唔系，我识，我知。 O K， 我知。 准备啦，好，特技测验现在开始。第一题，全民话。如果我要撩啲乜嘢嘅话，我会肚痛啊！我 知都迟， 都迟系啱嘅。 其实系要清洁噶， 系啊，真系噶。 其 实 要清洁， 因为会有啲都 塞。当然啦，你点样撩会唔会肚痛？我唔敢讲，我唔系医生，但系要清洁。 但系佢话全民系嘅，你唔好撩得佢多，你撩得佢多嘅话咧，就系会肚痛。 咁你唔会一日撩三次嘅，大佬又唔系真噶。 都唔系噶，有时有啲嘢。 好嘢玩啊嘛！ 好啦，第二题，饮多咗啲咩嘅话，我哋会靠啲乜嘢？系阿面男仔。 饮多咗， 我哋会扣乜嘢？希望可以获利回吐啊！ 呢 唔系，咁啊，跳龙，跳龙， 跳龙系啱嘅。第三题，乜嘢号称系灵魂之窗啊？ 我知， 男仔， 硬尖 系啱。所谓反射区啊，反映到身体有啲咩？系 脚底， 冇错啦。做啲乜嘢嘅按摩就会知道咧，就系脚底按摩啦。第五题，做记者，我哋会 问 问男仔， 最济。醉仔 唔系做记者嘅话，我哋要眼观四面，乜嘢八方啊？意见俾你保就保重系啱嘅。商学上嚟讲嘅话，有一句说话系乜嘢叫做乜？长过功乜嘢长过功？唔死一切穷咧？ 脚趾 系啦，脚趾佢就系话就系二指长过功嘅话就唔死一世穷啊！讲紧系脚趾啊吓。好啦，第七题有句说话话病从咩入，祸从咩闽南仔都不要讲闽南话。 顺口就最大 最大系啱嘅。第八题见到啲乜嘢好火辣嘅女仔，我哋会话我知。 话佢 四 披公 三冇错啦，啲男人嘅话会流乜嘢血呢？就系、是、会流鼻血嘅。睇中医嘅时候，佢哋要你伸啲咩出嚟？我知呢系啦。而最后嗰条系乜嘢？剩翻嘅系 脚震， 脚震系 脚震， 好嘢， 冇办法啦。问男仔今日真系大比数输咗， 我知原来好方便噶， 系啊， 一嗌就系啊，唔使谂。 知唔知盲强有一次咧，佢自己作咗唔知咩名，佢唔记得啊。佢等下先，我唔记得自己咩名，咁都试过啊。 好啦，嗱，既然我哋有少少时间嘅话，不如我哋重复一下就系闽南话， 啊、 究竟嘅就系我哋唔同嘅身体嘅话咧，就究竟系叫做咩名嘅？好，你考我哋啊。 眼睛 系墨蕉， 墨蕉系啦。咁啊，嘴咧口， 吹巴， 咁咧鼻， B 系啦 ，B 啦，咁啊问你脷啦，难啲嘅， 吹子， 系啱啦，吹子， 吹子 ，OK， 咁喉咙咧， 咬， 好啦，仲有咧就系耳仔 ，hear 系啊 ，hear。呢几个最难嘅， 呢几个 真 系 好难。 但 我真系最中意系麦晒、 好犀利 晒同埋鼻晒。 咁啊，一次过学晒两个方言啊，真系非常之好。客家婆遇上闽南仔，好啦，多谢晒，翻嚟11点半新闻报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昼11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本港楼价连升两个月，差饷物业估价署公布四月私人住宅售价指数报308.7，按月升0.29%，按年跌近13%。今年头四个月楼价指数跌0.84%，四月中小型单位楼价按月升0.32%， 大型单位按月升大约 0.3%， 两者都连升两个月，按年比较就分别跌 12.8% 和 11.6%。 租金方面，四月按月升 0.92%， 连升两个月，按年升 4.6%， 今年头四个月升近 0.5%。 入境处将军澳新总部下个月11号起提供服务，新总部有两座18层高大楼，分别是执法大楼和行政大楼，另外亦都增设出生及婚姻登记服务，大楼设有大约100平方米的婚礼礼堂，可容纳大约80人，礼堂内设置有心形花圃和婚礼花园给新人拍照。入境处首席入境事务主任黄君燕表示，目前已经收到46对新人预约在新大楼进行注册。他又说，大楼亦都会增设自助服务站给市民办理身份证和特区护照。另外，位于湾仔入境事务大楼8楼的人事登记处港岛办事处会继续在原址提供服务，直到2026年。至于申领旅行证件服务，入境处说市民可继续到中环海港政府大楼的港岛区签发旅行证件办事处使用相关服务。在北京，国台办回应赖清德520就职讲话，发言人朱凤莲批评赖清德有关言论态度极为猖狂，性质极为恶劣，是对一个中国原则赤裸裸的挑衅，对台海和平稳定的严重破坏。朱凤莲强调，绝不容忍，绝不姑息，必须反制，必须惩戒，挑衅十越甚，反制越烈。他又说，不管岛内局势怎样变化，不管哪个当权，都改变不了两岸同属一个中国的事实，并且将会全面贯彻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坚定不移推进祖国统一大业。对于上个星期四和星期五解放军在台岛周边开展军事演习，被问到这一类规模的军演是不是将会常态化，朱凤莲回应说，有关演习是对台湾地区领导人520讲话谋独挑衅的坚决惩戒，是对外部势力纵容支持台独干涉中国内政的严厉警告。他强调，台独挑衅一日不止，解放军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行动就一刻不停。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日间干燥，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至清劲东风，离岸和高地吹强风。展望听日风势颇大，有几阵骤雨。星期五骤雨增多，周末期间天气仍然不稳定。现在气温25度，相对湿度68%，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8,528点，跌292点，总成交金额581.4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119点，升1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443点，升52点。部分活跃港股嘅做价。腾讯控股375.2跌5元，恒生中国企业66.68跌1元，盈富基金18.75跌2.7，阿里巴巴76.65跌2.9，美团114.5跌4.5，建设银行5.73跌1.1，商汤1.37升6仙，比亚迪股份214.4升7.8，联想集团11.58跌2.4。友邦保險60.3跌1.59。美元對其他貨幣買價，港元7.813，日元157.32，瑞士法郎0.913，加元1.367，人民幣7.248，英磅對美元1.275，歐元對美元1.085，澳元對美元0.665，新西蘭元對美元0.614。 日经平均指数报38,741点，跌114点。港金报21,955蚊，升15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2356.8美元，卖出2357.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又话 N 提翻你啦，咁先讲新界区。咁新界区方面啦，西贡公路出九龙，近住渔民新村曾经系有交通意外噶，咁交通意外咧已经清咗场噶啦，车龙有待消散，龙尾去到大涌口。隧道情况方面，红隧港岛入口交通系大致畅顺，红隧九龙入口近住理工大学系车多。路面情况，港岛区浅水湾道去赤柱方向，近住南湾道稍为繁忙，车龙去到浅水湾花园。九龙区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慢车，龙尾去到果栏。提翻大家啦，咁受到强风影响，青屿干线嘅车速限制降至每小时50公里。而沙田的沙角街有水管紧急维修，沙角街去大涌桥路方向，近住救世军田家炳学校快线封闭。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马鞍山绕道恒安村去沙田、环保大道清水湾半岛去工业村、深圳湾公路行政大楼去深圳湾、林锦公路陈心记来回。好啦，我哋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FM 九十四点八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骚动音乐，骚动 Aden 同助声，你不是我的岸。 今次好大胆啊！一入到去 Terry， 你俾佢试一版先啦。 都直接就我有谂法，我想今次段 first 唱得唏嘘啲啊，苏花红左星嘅作品，有时候我觉得有啲位有啲太实嘅，咁所以我今次就话想放翻松啲。 星期一至五下昼5点到7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波城奔神。苏动中啊， 净系俾个名同地址代收包裹就有钱赚。帮手带货翻香港就可以免费旅行， 赚钱边有咁易？一心想揾快钱，小心上咗毒贩嘅当。 保安局禁毒处同香港海关提醒市民，千祈唔好以身试法。贩毒一经定罪，最高可被判终身监禁同罚款500万元。贩毒有害，切勿上钓。 老细揾我有咩事啊？ 啊边个边个？诶，啊嗰、那个经验丰富、懒经验丰富嗰、那个节目主持人叫咩名话？ 梁继章。 哦、啊，面长长写旗嗰个咧？ 马小强啊嘛。 哦、啊，嗰、那个高高大大好靓仔，嗰个 阮仲阳咯。 哦、啊，嗰、那个咧识讲客家话，嗰、那个女 李丽蕊咯。 哦，嗰、那个节目叫咩咩？ 风骚快活人啊！ 几多点做噶？ 逢星期一至五上昼10点到下昼1点喺香港电台第二台咯。 哦、啊边个？点解你咩都知嘅？ 风骚快活人咁好听，唔使讲都知啦。 取 Sir 你好啊！ 好啦，咁啊，取Sir，因为其实我哋好多时候咧一集啊讲唔晒啲嘢嘅，咁所以就承接住咧就是、上个礼拜嘅话，我哋有讲嘅就系有中医 X 档案。 我 识 哼， 你有冇睇啊 X 档案？ 好耐冇睇， 系啦，你咁细个，你都未睇过啦。 嗱， 中意 X 档案其实有时就会真系好得意嗬，系可能系有啲人即系可能情绪上面啊，有啲郁结啊，要疏肝啊等等嘅话，啊就会觉得就系话，诶点解成日都好似觉得唔系好顺啊，又或者系个人有啲唔系好舒服，但系又好似唔知有啲咩事咁样，所以引申到嘅就系我哋今日咧会讲到嘅就系话，甚至乎有啲人会去求神问卜，系嘛，系 啦， 会去攞翻啲嘅就系呢啲咁嘅即系药方。我记得上个礼拜。我哋有讲到嘅就话啲药方咧，俾阿取材睇嘅话，又好似对症到佢嘅问题。 冇错冇错，其实有阵时啲嘢都系好巧嘅。咁我哋就只系从个病人啦，佢拎咗张药方嚟俾我睇，我唔去评估佢系边一个开呢条方先啦。咁我哋就只有睇个药方里边嘅药物组成。同佢就只有解釋俾佢聽呢條方裏面係醫啲咩病，有啲咩方向。咁但係你自己係咪 之前去同其他醫生去睇嘅時候，佢幫你醫緊呢啲病咧，你或者你有呢啲唔舒服嘅咧、 嗯， 你就自己去作一個思維啦。因為我哋又唔係同你睇病嘅嗰個醫生，咁呢條方唔係我開，咁我唔夠膽講你本身係對唔對症。咁、但係咧，我只係見到呢條方裏面可以醫到咩病，我就話翻俾你聽。咁、但係往往因為病人咧，可能佢用咗好多唔同嘅醫療方法。但系都未解決到佢嗰個身體嘅狀況，咁佢可能亦都用到其他一啲好似宗教啊或者其他嘅手段，咁去獲取到一啲嘅中藥方，咁佢都會信，但系佢又會有啲擔心，因為始終佢又唔知道呢一啲藥會唔會對佢有冇啲不良反應，咁所以佢就會攞呢啲方俾我哋望下。咁、當然啦，我哋都唔係鼓勵任何人去做啦，咁、但係就話、我哋都起碼守住望下啊，冇乜特別可能有毒性嘅嘢啊，或者係有一啲可能係好寒涼或者好溫燥、或者呢個人佢都嚟揾得我嘅，咁可能我都有幫佢睇過症嘅，咁、所以我都會評估下佢體質合唔合宜啊，咁都會俾翻少專業嘅建議去考慮咯，咁、但係咧就喺中醫嘅角度，其實咧。見到呢一啲方裏面又有一啲得意嘅，咁、有陣時可能有一兩隻藥材嘅名咧，我哋完全唔識嘅，完全唔識嘅。 你有 定 係料 得 滯 一啲字，有時啲詞 佢都寫翻出嚟好清楚嘅。 哦，係唔知係咩嚟嘅？係 啦，真係唔知嘅、即係你今日問翻我，我都唔記得咗嗰隻藥叫咩名，因為好少聽。咁、但係我哋又攞去問翻一啲再年紀大啲嘅老前輩啦，佢哋話：哦，呢啲藥咧都係屬於古代。古方而家冇噶啦，咁而家冇啦，咁所以我咁我哋话哦，原来咁样，咁啊谂翻转，咁帮佢开，即系佢所谓当好似话扶机开方咁样嘅话，咁佢都系古代咁样去开噶嘛，咁所以会唔会咁啱得咁巧咧？咁样吓， 许 Sir， 我想问，点解会有一啲药方你讲紧嘅，可能系一啲老中医佢哋先至会知，咁、但系点解会就系以前佢曾经有过一个咁样嘅药方嘅、到而家你哋系唔会再应用嘅？ 因为佢某一啲嘅药系而家冇咗。咁啊，亦都 會 啦，或者係唔通行，或者係一啲生草藥比較少， 係 咁，所以可能有好多嘅，仲有一啲嘅問題咧，就係冇一個標準嘅學名，就係有一啲係好叫做喺嗰個地區、嗰個鄉下、嗰一個地方先至會叫呢一種咁樣嘅別名，咁所以以前可能有啲老人家佢係識得呢一啲草藥嘅別名，但係流落到而家可能冇咗呢個名噶咯，咁就直情揾唔到呢只嘢啦，即係咁嘅。系啊，咁所以呢一啲咧就系我哋帮佢哋去睇到呢啲方，哦系啊，有啲你想配都配唔到添啊，因为根本就冇呢一样药啦，而家呢个年代咁样，咁所以咧喺我哋中医角度遇着一啲病人，佢有呢一种嘅心神出现意乱啦，咁我哋最常讲咧都系身体里边有一种无形嘅痰。喺度阻截住一个人身体嗰啲气血循环，咁其实无形嘅痰咧系一个好抽象，因为究竟痰我哋就成日都会联想到咳吐咁啊，就有个痰咧出嚟嘛。 系啊， 但系其实中医角度痰嘅定义咧，就系身体一啲病理性嘅分泌物，而佢个表现嘅质地咧就系黏稠嘅。咁即系话，若然如果有个人，佢啲血液好黏稠，行得唔畅通，咁就有一种好似痰阻住嘅现象啦，唔通。咁如果正常嘅血液嘅循环流通去到个脑度嘅时候，咁人自不然就精神畅顺啦。但係如果有嘢阻塞住唔行得顺嘅话呢，佢就会有呢一种神志异常啦。咁所以我哋成日都话要用一个手段，就係化痰去安神，亦都以前曾經有啲老前輩教落，你可能用咗一啲好常規嘅手段幫呢個病人去醫病，咁亦都係診斷出呢個病症係唔會錯噶啦。咁但係點解咁普通嘅病症都咁困難解決唔到呢？咁可能就係身體有一啲叫做無形之痰咧，就阻礙住個吸收，阻礙住嗰個藥性嘅效果，咁所以咧佢就教我哋咧就要用一個方法就化痰手段， 即係其實你用藥都係冇用，就係係啦，就可能就會出現咗呢一個問題。係 啦，點解會唔得咧？咁好啦，咁佢話好，你就唔好循常道去思考先，咁你就要停一停。 先帮个病人咧就化一化痰先， 嗯， 化完痰之后再用翻你原本嘅手段去医，咁，你就会得到一个好嘅成效啦。咁，样， 哦，即系通翻佢先，系咪？ 系啦，化，清咗嗰啲 垃圾先。 系啦，咁，我哋身体就吸收到你本身嗰啲药啦，因为之前就俾啲痰阻住，就啲嘢入唔到啦，就有个咁嘅讲法。所以咧，佢哋成日都有句歌诀就话。百病皆因痰作怪， 嗯， 即系好多个病咧，都系有啲痰，但系总系我哋唔好将佢思维系嗰嚿痰先，吓，即系话身体里边有啲污糟嘅嘢阻塞住，咁嗰啲所谓污糟嘅嘢咧，我哋就将佢视为系一种叫痰阻之象。咁，好啦，要去化痰嘅一条最普通嘅方，嗱，我哋之前讲过有一啲中成药，啊咩安宫牛黄丸啊， 嗯， 有啲都系具化痰功效嘅，因为佢系清心括痰开窍，系个药力。咁但系都可能讲紧，因为呢类型嘅药咧，佢个药性系好好，咁但系亦都要备受限制住某一类型嘅人较为适合，唔系人人都可以话随便去服用。 冇错。 咁但系好似我哋有条方剂咧，就叫做二陈汤。二陈汤得四只药材嘅啫。咁呢条方里边咧就一只药材叫做发半夏。 发半夏。 系啦，发嘅嗱，佢本来个名咧就叫做半夏， 嗯， 就系一个植物。个名称嚟嘅，但系因为佢系有毒性嘅，咁，佢经过炮制咗之后咧，就加咗个法字喺前面，法就系方法咁嘅意思啦。咁法半夏系呢一个药材就去口化痰，有止呕，有降逆，即系话对于有啲呕就系胃气上逆啊，咁，佢又帮佢平复下降嘅。咁，第二只咧就系，陈皮。咁，点解呢个方名叫做二陈汤咧？就系，因为。发半夏呢个药材同埋陈皮呢只药材，佢都系要陈化去使用，个功效就会好，即系摆得耐。咁，原因佢哋就系温性嘅嘢，如果佢摆得耐，咁佢亦都减少咗佢嗰种燥烈嘅现象，即系冇咁上火啦。咁，所以就陈化嘅嘢就系二陈，就包括咗有发半夏 同埋陈 皮，咁，再加咗一只咧叫茯苓，茯苓，即系我哋讲嘅云苓啦。咁同埋咧，只甘草，就是，四隻藥嘅啫，系啦。咁，如果當個份量而言啦嚇，發半夏咧就係，用三錢， 嗯， 陳皮咧我哋就用一片。咁，一片嘅定義，如果係一個陳皮有三瓣嘅，就其中一瓣就可以啦。咁，跟住雲苓咧就係，三錢，甘草咧就二錢。咁呢度四隻藥材，如果我用水咧。三碗半水，用大火煲到水滚后收中慢火，半个钟左右咧，应该都可以煲得起一碗啦。咁饮咗其实呢碗药寒热之性咧唔会好突出，都系比较中性平和。如果当我而家系一个身体完全冇任何一啲异常嘅情绪、异常嘅心情问题、异常嘅疾病，可能我自己。当好似保养嘅身体，清下身体里面嗰啲无形之痰，人人都会有嘅，只不过多与少嘅啫。咁我当我清一清佢咯，咁都会有帮助，令到个身体自己嗰啲气血啊畅达啲啊，好似个人或者饮咗之后咧， 精神 会松啲啊， 松啲 系啦，松啲啊，精神，因为你松啲个人精神啲，因为你瞓得好啲个人精神啲，咁，因为你嗰啲污糟嘢阻截住嘅，就清减咗。 如果系嘅话，取材呢一个嘅话，二陈汤会唔会系男女老幼都啱啊？ 基本上系任何人士都唔会有影响。 哇，好，即系佢耐唔耐嘅话，其实都不妨可以去。 如果 当 你系真系觉得自己好似成日都唔爽唔起劲， 一定有嘅。 烟烟闷闷， 咁你就可以试下，可能咧初初开始啦，就唔好话将佢一定格式化嘅。我就算饮一次，咁，对个身体亦都唔会有啲咩大害。咁啊，饮咗之后啦，咦，我又感受下咯，因为你本来唔系有病啊嘛。咁，如果冇事嘅时候，你又感受下，跟住咧，你就可能隔一两日就或者隔一个礼拜就饮一次，咁啊，当作系一个将身体啲污糟嘢咧就褪一啲出嚟咯。嗱，有一次咧，有个。肝癌嘅病人，咁佢咧就都系末期嘅情况啦。咁但系佢喺嗰个即系治喺医院治疗嘅过程当中咧，佢就出现咗一个消化道出血嘅情况，咁啊变成一个好严重嘅状态。咁由于当救翻醒翻之后啦，咁佢由于个肝解毒。 的問題，血液裏面含有一個毒素很高，最終血呢就影響到腦呢，就出現了有一些神志不清的相關現象。咁當啲家人去探病嘅時候咧，見到佢咧就直情係佢判咗兩人啦，係好似變咗第二個人咁樣啦。佢唔係話好攰，好冇精神，反而咧可能會目露空光啊，有一啲好神情異常嘅現象。咁當其時，如果即係話嗱，若然你又從你唔識得醫療嘅立場去望呢個人嘅話，可能你又會覺得佢又係咪有其他嘢啊咁樣，係咪？因為佢個身體咁虛，聽人講虛嘅話就特別容易會有機會發生呢啲事， 係啦，出入醫院， 即係咁講嘛。咁但係我哋去到睇佢嘅時候，咁當然啦，我哋都會用翻一般溝通嘅方式，你係邊個啊？你喺邊度啊？你知唔知自己咩唔舒服啊？咁當然咧，佢就即係會用一個我其實是很熟的人，他都會跟你說我不識你，我不知道我為何要跟你聊天，即是他你都會知不以對了， 是啊， 好了，但是當然我們明白他最主要的問題就是那個出血的因素令到那些血液裡面的毒素上了腦而引致，如果用回醫學的角度，我哋將嗰啲污糟嘢帶得走嘅話，佢個人嘅神志嘅現象咪盡快會清翻翻嚟咯。咁而呢一種咁樣嘅血液裏邊嗰啲所謂嘅毒素，就係我哋頭先所講嘅痰。咁好啦，當其時我當然呢個症狀，我頭先講緊個病人咧，佢目露空光，個人語氣又好高昂咁樣嘅時候，當然如果我用安宮牛黃丸嘅，唔排除係一個手段嚟嘅。咁但係又基於呢個病人有肝癌，咁佢受唔受到咁強嘅藥咧？ 所以用 我哋都要考慮，冇錯啦。咁我就好試一試先。 係 二陳湯， 二 陳湯食咗第一日，咁你預佢唔會唔好，但因為點解咧？就算可能現代醫學西醫都係觀察一日、兩日、三日、四日、五日，可能一個禮拜，佢逐啲毒素排下排下排下，個人都會醒啲嘅。咁但係如果你用咗呢個方法幫佢加速清除嗰啲嘢咧，大約兩日左右，個人咧就已經去翻。你再問佢問題，嗱呢度有幾多隻手？呢度有幾隻手指啊？咁樣。佢就唔會話俾你聽係一隻啊，定係五隻嘅喎。你問埋啲咁嘅問題做乜咧？ 佢考翻你， 鬧你。 你諗住你係咪當我傻嘅咧？點解你問埋啲咁嘅問題咧？ 醒咗啦， 係啦， 咁即係冇事咯。 係啦，嗱，咁你會聽到好簡單、好開心喎。嗱，一條二陳湯啫，唔係落咗啲乜嘢，但係當然佢病情係好重，但係佢個引發嘅點，我哋用咗一啲方法，能夠令到佢將啲毒素快啲帶走。咁呢一啲咧就係比較安全，同埋用喺一啲重症都唔會有事，所以大部分嘅人士嘅身體比嗰個重症嘅病人嗰啲器官都當然更健康啦。所以呢啲藥咧佢又冇刺激性，咁需要真係去體驗嘅係冇問題嘅。 OK， 二陳湯之外嘅話，頭先我哋都講緊，譬如可能係一啲肝鬱啊、心病啊，或者係甚至異常嘅時候之外，仲有冇其他可以介紹俾我 們？比較出名嘅一條方就叫做逍遙散咯。 Yeah， 哇！啲 好古代， 好想你快啲出場。 其實好多人咧都識得逍遙散嘅。 係啊， 我哋讀書嘅時候咧，老師咧就教呢條方嘅名咧就叫 Happy 湯。 聽個名字都已經好開心啦， 即 係 好逍遙咁樣。點咁逍遙咧？即係話好多時候我哋都會遇到一啲生活因素、工作因素，咁有啲即係有冤就無路訴，咁最多咧就揞住個 cushion 就喺度飲泣咁樣，你都嚇即係條氣唔順，你喊大聲啲都唔夠膽，想揾人發泄就冇地方，咁所以屈下就只有咧自己咧就收收埋埋，咁當你收收埋埋個氣機唔暢達。咁你咧就會感覺到個人咧好似攰啦，好似成個周身痛啦，呢度唔舒服，嗰度唔舒服，即係你講出嚟所有嗰啲症狀咧，你都係好不適。你聽佢講嘅表達嘅時候咧，好厭悶。咁然之後佢去睇醫生咧，就驗過曬話冇嘢， 咩都冇， 係啦冇嘢。咁但係咁我哋睇見呢件事咧，其實就係純粹可能係情緒疏泄得唔好，啲氣血，所以咧啲血液循環運行唔好。咁所以我哋就要用中醫嘅原理咧，就疏肝理氣。咁特別因為好多人個情緒個肝鬱嘅現象，就會影響到個消化系統啊。譬如話佢 食食唔落啊，个胃气胀啊，甚至乎有阵时啊胃酸多啊，呢一啲嘅问题就继而衍生，因为佢情绪异常，佢唔开心，佢 冇胃口啊， 佢夜晚瞓唔到添，瞓唔到个肝又旺，跟住嗰啲胃酸就嚟噶啦，咁所以咧，我哋就用逍遥散呢条方咧。佢就既有疏肝，仲可以有和胃嘅功效。咁亦都係嗰句，佢又唔係好寒，又唔會好温，仲係中性平和。因為呢啲咧就屬於叫做調理我哋身體嘅一個中性嘅藥方。所以咧逍遙散咧最簡單就唔一定話要去開處方，一定去咩？藥即係可能一啲藥房裏邊都會有一啲中成藥註冊咗嘅一啲成藥。如果你覺得真係自己遇過有啲情緒不安，咁你都可以考慮試下 咯。OK， 今日介紹咗嘅有兩個，一個就係二陳湯，同埋嘅就頭先我哋講咗嘅就係逍遙散嘅，係啦。其實原先應該仲有三兄弟嘅，係咪？另外仲有一個嘅就係柴胡疏肝湯，係 啦。 定可唔可以好快咁樣都可以同我哋講埋咧？ 呢條方就係對於唔難搞嘅，佢其實最主要咧柴胡疏肝湯，佢就係幫助一啲。因为情绪因素而令到咧好多有胃痛啊、胁痛啊嘅症状，个人成日哎呀，点解两胁都唔舒服咧？咁佢里边当中咧就有嘅药材包括咗咧就系柴胡啦、白灼啦、蓟壳啦、甘草啦，仲有香附、川芎等等。咁呢啲药材都系系啦，都可以喺药房咧揾到有一啲叫做好似中成药嘅。咁而呢啲中成药都系帮助疏肝。理氣，特別係嗰啲胃氣好多，消化或者係胃痛啊、脅痛明顯，咁佢就會用呢一條方去幫佢既一安定佢嗰個情緒，既二就舒緩咗佢個消化道呢一啲氣滯痛症不適，咁所以每一條方都有佢一啲嘅特色之處咯，咁啊但係相對。柴胡疏肝湯同埋逍遙散就針對係一啲真係因情緒而導致到嘅病症不適，而二陳湯咧就係有一種將身體裏邊嗰啲濕濁啊、啲痰阻啊，令到個神好亂，或者我想個人清爽啲，啲污糟嘢都可以普通保健用得。 多謝曬徐 Sir， 係啦，講緊呢個柴胡疏肝湯嘅就係講緊個脅痛嘅就係兩脅插刀嗰個脅。 冇錯啦，兩脅 插 刀， 兩把刀嗰度嗰個位，希望大家可以留意。 Okay. 多謝曬徐 Sir， 多謝， 下次見。全大都是知 演中听嘅风骚快人啦，廿五度嘅温水，湿度69%，强烈季候风水到现正悬挂。有呢首歌曲《Lolly Dog》嘅9999个我啊，翻嚟会有风骚师打同我哋一齐讲潮语。我唔识噃，咁一齐嚟听听啦。好，先听12点新闻报告，翻嚟继续我哋节目，唔好行开啦。 大 家好，我是蔡澜。什么是快乐人？就是时间过得快，日子过得快，就是快活人。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晏昼一点，风骚快活人。 Hello， 我系 Queenie， 我中意唱歌，中意睇戏，中意发吽豆。 Hello， 我系 Rachel， 我中意音乐，我中意倾偈，我中意放空。我哋系 风骚师打。 风骚师打嚟啦！喂喂，风骚师打，嗱，我话俾你听，今日我终于知点解小强哥哥唔翻啦？ 点解？ 佢惊咗你哋啊！ 点解？ 佢知你今日有个玩，有个游戏要玩咧，又要问呢样问嗰样，佢惊啊！ 不嬲都系玩佢噶啦，所以有乜惊咩啫？ 又话要罚咩掌上压啊嗰啲咁嘅，所以佢即刻告假今日。 唔使惊 啊！咁但系我哋平时都形象都颇系正面，做乜惊我哋啫？你睇我哋把声睇几 sweet， 因为佢唔正面， 冇错啦。 所以佢咪好惊咯。好啦，咁今日我哋嘅风骚师打咧，咪继上次我哋讲咗嘅就系我哋嗰啲十六型人格之后咧，又再同我哋要去讲一啲嘅就系同你哋能够沟通得好少少嘅，就系一啲叫做年青人成日会讲嘅潮语，系啦。好多时候咧，我就算系喺平时食嘢啊，又或者系搭车啊，听到咧就一大班嘅年青人喺度讲啲嘢嘅话咧，基本上我觉得系火星文嚟嘅，我完全唔知你。 仲有啊，有时佢哋嗰啲 WhatsApp 啊或者咩 send 嗰啲语言咧，无端端有啲英文字母咧。我又不知道代表啲乜嘢噶，系啊， 系啦，有嘢先要考考我哋嘅，系咪？嗱，有一样嘢我想问一问大家嘅，就系、是、有一次咧，我哋去电台附近有一个嘅商场，嗰、那个商场咧连接住有一间大学。OK， 咁跟住咧，我就聽到有一啲大學生喺度講 嘅。你成日偷聽人講嘢， 我經常偷聽人講，我最中意偷聽人講。 點解要做節目？ 所以大家見到我， 攞嚟做節目 啊！最好就行開，我就會將所有嘅嘢全部都 收 曬。冇錯，我聽到佢喺度講咧，就係話老 b 老 best。 老 best 咩嚟？ 或者叫老 b 我唔知點解。就總之佢就話：喂， 你知啊？你聽過？ 系啊，我系最近呢一个月先知， 好新嘅， 超新，冇错，我哋都冇用过，我哋都冇用过， 你都唔知系咪？应该系大学生佢哋大家之间嘅一啲沟通嘅嘢嚟嘅。 系啊，系啊，系啊，我都系上 老 best 定系老 bad？ 佢系老 best 咧，即系应该系好好嘅朋友咁解，即系老友加 best friend。 冇错， 老 best 系啦。跟住我就听完一轮之后咧，佢就话唔知边个边个嘅话咧，就系我哋嘅老 best。我唔知系老 bad 定系老 best 啦。跟住我话咩嚟？ 啲最好嘅朋友啊， 老 best 都系类似死党， 好朋友，好朋友 ，best friend 啊吓。但系又有人讲嘅就系话一啲新相识嘅朋友嘅话，你都可以叫做老 best 嘅。系啊，我唔知啊。总之佢就系大学生，佢哋咁样教我嘅。咁我就话咁点即系点嚟嘅咧？系咪真系好似头先阿 Rachel 所讲咧？咁其实有时只不过是来自同一间的学校或者同一间的大学，他们会觉得就是说，如果我一讲你明白，就知道你是来自这一间学校，就是这些这样的共通的语言， 是小组语言， 没错，就 是潮语是没得解的， 没得解的， 是这 样的。好久以前听过的年轻人，他们自己一套说话，不知跳一个字这样加埋，我们好像上次不是讲过，就是跳一个字，跳一个字，跳一个字，加加埋埋才是那段东西， 好深， 又或者好像 Mini 人讲的啲咁样啦，系咪？ 系啊系啊， 你唔知佢讲乜嘢， 即系讲咩？ 但系听讲你好叻嘅， 佢呢啲人 ，hello， 系 ，hello，hello。 所以其实今日咧就希望可以咧将我哋两代嘅说话咧都可以拉近少少，系啦， 三代，我同阿 Sarah 都已经隔几代啦， 我系第二代， 我唔敢话，我唔敢话佢系我一代，系啦，因为咁样好似咧将佢变老咗咁样， 系啦，但系相信咧我哋都嚟咗同大家一齐做节目咁耐啦，我谂你大家都渐渐都化成我哋新世代嘅一份子噶啦，所以趁呢个机会咧，我哋就想考下你哋对新世代 我哋 嘅认知， 考完闽南话又要。系要考一样，我今日翻工有好大压力，所以小强零舍唔翻嚟，远唔翻嚟。 小强系咪以前咧翻学嗰啲咧有考试就逃学嗰啲人？ 睇佢个样都应该似。 同埋佢，因为佢生得高，佢一定坐后边，佢成黑眼瞓嘅坐后边嗰啲，系咪先？即系睇唔到佢啊嘛。 OK， 好啦，咁其实我哋要讲紧呢个潮语啦，有冇分开？譬如可能讲紧嘅就系即系八十年代打后啊，千禧年代之后啊，有冇分噶？ 我谂应该都有分嘅，因为潮语呢样嘢话晒佢都系跟住潮流咁样变啦。咁潮流呢样嘢成日转噶啦，所以分分钟我可能上年讲紧嘅潮语，今年已经唔兴噶啦。咁所以我哋 focus 今日会 focus 嘅潮语都可能系 focus 翻呢一两年嚟我哋会讲嘅潮语为重嘅。 O K 啦，咦，做晒功课咁喎，好似 系啊。咁而家就睇下你哋自己有冇做功课啦。 死啦！ 而家咧就有个少少嘅测验。 咁快测验？ 系啦，我哋就嚟个测验。 即刻嚟啊！ 要你估啊！ 我哋系啦，估系啦。我相信大家咧系嚟做呢个节目之前都有备课嘅，都有备战嘅。咁嗱，我而家就交翻个时间俾 Rachel 讲一讲，我哋会点样考你哋？ 好 啊！我哋咁就用一个比赛形式啦，我哋就会问你一个即系题目咩意思？咁我哋就 A、B 嘅答案。 哦，有两个 嘅。咁你哋就讨论下，你哋就拣你哋嘅答案。 OK。 之后。 但我哋系咪要对弈噶？ 我哋要对弈噶， 你哋系对弈噶， 咁就唔好讨论啦， 因为要有输嘛， 是 是 但系你 哋 都可以讨论嘅， 哦 okay、 都可以讨论。讨论完之后嘅话咧，你要拣一个，系啦，即系好似你又知唔知咁样， 好， 系啦， 好嘛， 好好好，赢咗就有一分， 好， 咁输咗嗰个咧，我哋有大惩罚，做30下掌数。 哇 是不是好刺激先？ 所以小强咪唔翻咯。 我哋又想睇呢 所以小强咪唔翻咯。佢话三下我都顶唔顺啊，唔好三十下。 呢一、這个其实呢个惩罚其实系好人道，同埋系会 好人道， 好人道啊，系帮你强健身体 啊 嘛。系啊， 等你做完之后嘅话，你耳含含啊嘛，系咪 会 fit 啲？ 我唔需要耳含含，我而家想心如止水，我唔想耳含含。 O、okay, K， 好啦，咁我哋即刻嚟咯。第一题边个发问？ 我发问。 好 ，Queenie。 第一题， 好。 以下呢一个潮语。哪一个才是正确的答案呢？个潮语就是 MSW、三个英文字母 MSW 咁有两个选择 A 它是指 Master in So What 即是一个我经常会讲咁所以呢的人、或者 B 是指无所谓 无所谓、啊、哦 Master in so what 一个咧就好直接啦，根据音啦嘛 ，MSW 啦，冇所谓啦。一个咧就 Master in so what 啊， 呢个系讲出嚟嘅，即系我哋唔系喺 WhatsApp 嗰度会见到嘅，系咪？ 讲 出嚟 嘅， 打字嘅时候都会用嘅。 嗯，你觉得点啊？ 咁所以咧、 我觉得如果简单嚟讲，就应该系中文嗰、那个，因为佢哋好多时都系惯咗咁样。 咁所以咧，即系你拣 A， 我 B 系冇所谓啦，中文我拣啫，我谂啫。因为他很喜欢这样的。 MSW 没所谓。 是啊 ,IDK 就是 I don't know 嘛。 喂 ,OK 喎。 你知道 你知道 我家有两个成日打埋晒呢啲字我就要问返咩意思㗎。 咁我跟你没所谓。 好冇所谓都系 B。 叮叮叮叮 ，B 系啱嘅。 好嘅， 咁两位都会有一分，系啦。咁 喂，你作第一个都几好喎，但系你第一个答案都作得几好喎，Master and Soul 都作得几好。 多谢多谢， 其实我想拣呢个嘅， 都似模似样喎。 系啊，我哋作嘅过程都好玩嘅，其实喺度谂叫咩好咧。 其实我哋如果系封装，我哋以后嘅就系 MSW 就等于 Master and Soul 咯。 系啊， 都 OK 啊，都 OK 啊， 呢个系我哋自己大家之间嘅潮语啊嘛， 系啊， 冇所谓， 系啦。MSW 咧就如果英文咧，如果有阵时唔想打中文字咧，我哋就会嚟无所谓嘅，咁、我哋就会攞佢第一粒字，第一个英文字母 砌埋 就变咗 MSW。 无所谓 ，MSW 系啦。喂，但系如果你而家唔问我咧，我真系唔知。即系如果有人 讲噶，即系譬如可能讲咧，我就话一阵间我哋去，不如去食米线啦。跟住你 OK MSW 会唔会噶？你 讲会唔会噶？唔会 讲就好少啦。 打就 打， 其实点解成日有咁样咧？因为懒啊嘛，快啊嘛， 快。我哋系贪快。 O、 okay, K， 好第二 题，第二题 我问翻你， 吓 系 T B D 系咩 ？T B T B D T B D 系咩？我仔成日打俾我嘅 T B decided 啱啦，哇，好犀利， 一 阵 先就系啦， 梗系啦， 你有冇听过噶？ 我未，但我系凭我嘅 潮语逻辑， 唔系因为我聪明啊。 咁你真係话我同你， 你同阿马小强系同一间学校出嚟嘅， 我哋走岂有此理？ 佢又话自己法国留过学，意大利又坐监啊，咁样 系啊，佢有间学校叫信心学校啊嘛， 啊有自信， 我听过 TBC 咯 ，To be continued 咯， 系啦，或者 To be confirmed 系咪啊？都有 OK， 好啦，第二个啦，系咪又系英文字嚟噶？全部都系 第二题， 好烦啊， 第二个反嘅唔反嘅，第二个咧就系 EMO 啦，咁我哋会读 emo 或者 emo 啦，第一个意思就是它是来自普通话姨母的英文译音。 姨母是什么意思？ 就是 姨妈的称呼。 姨妈的称呼。 哦姨母。 姨妈的称呼的 short form。 会不会女仔成日讲 姨母嚟啊！ 嚟姨母，嚟姨母 奶啦！ 姨母狗啦， 系啦，姨母， 真系读姨母， 呢个 OK 喎， 真系读姨母 ，E L 啊嘛， 我净系知 L 母咋。 Elmo 有 E L M O， 系啦，游水嗰个 嗰只嘢，佢哋未必识喎。Emo 识唔识啊？嗱，真系唔识啊！ Elmo 咧系只卡通公仔嚟嘅。 Elmo 有只公仔，红色嗰只公仔，冇错。 Elmo 我知啊， 来自 Sesame Street 芝麻街嘅， 有好多唔同嘅，好似怪兽公仔一齐噶嘛。 系啊， 死啦！我哋真系好多 generation， 我有睇噶，细个有睇噶。 喂，但系嗰阵时嗰只好睇噶，嗰个 OK 噶。 啊 ，OK。 第二个咧就系。emotional 嘅宿舍，即系有唔开心嘅意思，情绪化嘅意思。 Okay. emotional 嘅宿舍， 嗱，同大家 confirm 多次 ，A 就系指对人嘅称呼啦，对姨妈嘅称呼啦 稱呼 ，B 就系指唔开心。 OK， 究竟 A 定 B 咧？ 拣， 你觉得？ 样样有事啊，系 嚟 嚟 emo， 你话每个月嚟 emo， 哦，真系啊，即系第一个先系第一个， 你冇份，你 第一个先系系嘛？我估第一个， 你估第一个， 你 估 A 系 咪？ 我估第一个， 我估 B。 好， 我嗰边 咁，瑞瑞你系啱嘅， 点解嘅 ？emotional 即系解 系啦，佢系 emotional 嘅宿舍咯， 系啦系啦，佢就系、是emotional 嘅宿舍啦，咁就系有情绪化意思啦，即、就、系、是、本身 emotional， 咁咧系通常系代表住忧郁啊、悲伤啊、焦虑等等嘅情绪。 emotional 代表忧郁咩 ？emotional 系个感情 情绪化啦， 但系我哋个用法咧系唔系话真系好唔开心，可能少少浮动， 你可唔可以用个例句？ 系啊，即系可能话，哦，琴晚 好 emo， 好 emo 啊，又唔想做嘢，又瞓唔着， 会啊， 系啦，即系唔会话， 我真系要揾翻译。 系啦，如果唔系大喊嗰种嘅，系少少闷闷不乐嗰种， 情绪不安或者不稳。 我哋真系会咁讲噶，即系 好 emo 啊，琴晚 emo 啊， 咁样好似中文知唔知似咩？好 emo 啊，系啊，即系嗰人好 emo 啊，你有冇听过 emo？ 哥哥就系佢信系姨妈。 我信噶，我咩？ 我 好天真噶，我天真烂漫噶，系啊。 好，第三题嗱，呢一个咧都系用嚟，通常都系打字嘅。 系 咁个字咧个潮语就系 G menu， G 就系英文字母 G 啦，就系跟住就系 menu 餐牌嗰个 menu， M E N U 系啦。咁好，咁以下有两个 option， 究竟边一个先系啱咧 ？A 佢系指知我咩料，多数都是用嚟表达自己好威好劲嘅。而 B 几好喎呢个， 我中意。 就算系假嘅都 知我咩料啦。 知咩料啊？ 嗯，知咩料 ？B 就系指阿拉卡咩料，即系你平时去餐厅嗌嘢食，你想散叫，咁嗰个咩料咯，嗰个餐牌。 一定唔系，一定唔系，一定系第一个。 我都觉得个 答案差，太差呢个作答，呢个答案就得太差呢个答案。系啊，太差，系咪？ 我大家 一定系第一，一定系第一。 第一，第一， 好，两位都系答 A 噶嘛？ 系， 你两位都系叮叮叮叮系啱嘅。 系啊，第二个都完全都唔啱。你知唔知作答好难噶？我哋成日话作答我好难噶， 真系好难噶。 唔系因为我就系捉翻你头先第一条啊嘛。 系 你第一条嘅就系即系个 MSW， 咁其实就 系 冇所谓啊嘛，就系用嗰啲声，系咪用啲声嚟去讲噶嘛？你 G menu 嘅话，我觉得我捉翻你嘅之前你上一条嘅话，我会觉得系知我咩料咯。喂，呢个真系几 好 ，G menu 我 真系几好， 写低佢先。 有阵时嗰阵就想赞自己啊，我比赛我系我乜都冇做，咁我就攞冠军知我咩料啦 ，G menu 啦咁样。咁呢个就系宿舍，咁因为有阵时打中文系比。即系的而且确比较难同埋辛苦啲，咁所以好多都系用英文简写。 小姐，你咁样打出嚟仲系辛苦？以前我哋用手写咪仲死，系嘛？我哋写到死枕噶，即系写剧本， 同埋只手红晒。辛苦呢个字，我用快，用方便。 而家你只系讲佢同你 Siri 同你 read， 你都话辛苦。哎、我哋真系出生得太早啦。 算啦，知我咩料啦，你知咩料啦？ 好，下一题。 下一題就冇得用你哋頭先嗰個估嗰個方法 嘅， 呢個係 firm， F I R M， OK。咁第一個 A 咧就係形容關係好 friend， 好好朋友嘅意思， 係。 B 就係指嗰個人好目睹咁樣解嘅，咁你哋覺得係咩？ 我估下先啊， 憑字面比較難解啊呢個。 我知啦， 你估 係， 我一定知， 係。 你估咩？ 我嗱，你系咪跟我先？ 我跟你。 不过你跟我可能错噶嘛吓。 你有个仔啊嘛，你个仔成日都同你讲嘢啊嘛。 我唔 关事， 我估嘅啫。因为咧，好多潮语咧都系比较唔可以话负面嘅，即系系笑人啦、话人啦，或者晒自己命啦咁样。所有关系目睹，因为关系咧系冇一个冇一个。冇一个好或者唔可以读，但系目读咧可以形容人哋，你睇佢几 firm 啊咁样。 好似好有道理咁、 哦，你明我意思啊？ 好似言之成理咁。 因为关系呢、 啊這 个关系嗰个字咧系好 neutral 啊，唔会特别有个咁嘅潮语噶。但系咧一定系我嚟踩人啦，或者赞自己啦，咁样先叫潮。 你讲咁多嘢，但系最后尾个错咗，真系好难答题。 唔紧要，我学阿马小强，我喺法国留学。 我拣你， 好 系啦，你拣边我拣你，系啦，形容朋友嘅关系，因为其实佢啲潮语系冇得捉噶。 我捉， 有时有啲嘢。 好， 好 ，Michael 喺边？ Michael 是对对对错的、啊、我刚才差点被你说服到 我有一刻我都以为我自己说服到因为这个假的假的 option 是我作的 其实我觉得他是他解得很好 解得很好 但是潮语通常用来踩人啊笑人 啊 赞自己的嘛 这样 的 就是我这么目睹的了 即是关系这个字是很没什么特别情绪因为 OK 我们作得好 我 们 作得挺好 OK 但是 friend 是的而且确是指同朋友之间好 friend 啊好啊，好朋友啊，即系话，哇！你咁早就 咦？咁头先你嘅错误引导啊，好朋友嘛，你头先讲嘛关系，关系呢两个字系冇一个， 两个人之间嘅关系 系 好好朋友， 系 啊，就系咁 样。系啊，即系譬如，哇！你晨早落落就接我翻工啦，哇！你真系好 firm 啊，咁样咯。 哦，真系好 firm， 系咪完全唔明 啊？完全 唔讲好。好好， 其實真係好 friend 嘅， 係啊 ，friend 咪算。 點解要講好 friend？ 以前我哋用 friend 咁啊， 其實咧， friend 我覺得 咧係， 因為 係 想講嗰個感情好堅固，好 firm，、 哦、但係又有個 friend 嘅感覺，係 啦， 係咪啊？ 係啊， 好好 firm 嘅 friend。 咁如果而家阿許冠傑再唱就係跟我做個 firm 啦，唔係跟我做個 friend， 係咪啊？ 冇錯。 friend firm firm 跟我做个 firm 咁啦， 即可能会话哦，我同中学同学都仲系每个月会见面噶，我哋真系好 firm 咁样。 O、okay, K，、哦、好啦， 你睇路啊，你输紧我两条啊，系啊，嚟啊， 冇、 啊、 问题。 我哋嚟最后一题啦， 好， 最后一题嗱，我哋嘅词语就系废水。系 边个废啊？ 废物个 废， 废 物个废， 水就系饮水个水。系啦，咁以下 A 同 B 究竟边一个先系啱咧？A 佢系指水浸流落嚟嘅污糟水， 嗯。 B 佢系指高糖分、高热量嘅饮品， 一定系呢、這个， 一定系 B， 一定系呢、這个。 太差了， 我 都系 B 吗？ 我今次买黄牌， 我买黄牌嘅黄牌。 我咪识红牌， 一定系 B， 一定系 B， 我都想滑噶， 我都滑噶， 调转再调转， 唔紧要， 冇可能嘅， 冇可能， 你哋唔会就系话净系 水 浸流落， 真 系 B 吗？ 水一定系废水， 一定系， 因为你太直接啦嘛， 真系 B 吗？ 真系 B， 肯定吗？ 望住我， 100%啊，输咗我，输咗我跟你胜。 我 又 我 唔识啦， 我哋改埋个词语佢先。 我哋两个咪就输咗，你跟你 胜， 系啊。 不过咁，你输你跟我胜。 不如我唔公開 啊！我哋唔好 咁拎曬啦，我哋叫曬啦， 跳呢一條 曬啦， 我 搣曬啲籌碼出嚟。 正確答案係 正確答案係 B 係冇錯嘅，叮叮叮， 我贏咗啦，我贏咗啦，你加我勝啦。 係大家好，我叫梁子君， 係 公開真名， 公開真名， 好嘢好嘢好嘢。 係啦，咁的而且確就係指 B 嘅，咁通常咧都 係邊個作嘅又係？ 呢、這个其实我自己都唔知道， 因为叫废水咧， 系咪即系所有嗰啲手摇饮品啊？ 手摇啊，汽水啊，总之高能量、 你知唔知嗰啲好 糖分？系啊，所以叫废水咯。 仲埋加埋嗰啲珍珠啊，真系好肥。 嗯， 系啦，同埋会叫肥仔水， 我哋都会叫 肥 仔 水 嘅。 会唔会因为肥仔水而嚟噶？讲快咁啊，变废水咯。 肥仔水啊，呢个名几得？ 肥仔水， 呢个我 都几好听过。 可以将佢可以将佢可爱化咗咁样，肥仔水。但我睇过有个医生话咧，佢呢个咧系。好容易你增磅同埋系肥都紧要 嘅，系、因为好甜啦，有好多即系高能量嘅东西。咁、我哋通常如果我哋话啊天气好热啊，我想买杯 废 水，系啊，咁我哋就会咁样讲。 其实我成日觉得咧太大杯啦，坊间嗰啲嗬，我饮唔晒，所以我从来都唔买嘅。 其实会唔会系就系废水系同呢个颓饭一齐？ 好一 pair 啊，先食强化，后饮废水，跟住做个渣男，应 该同个营养程度有关系， 营养程度咯， 即系 但系废水多数珍珠奶茶呢啲望落去系好高级嘅，对我哋嚟讲系都几奢侈， 系咪都几贵？ 冇错， 香港买 废水应该比废脑啊、渣男嗰啲饮喎，好 match 啊，听落去， 喂，非常好、啊， 好嘢。 嗱，总括咧，咁因为瑞瑞聪明啲啦，咁、所以咧， 喂，我抗议你咁讲嘛，我只系唔好运啫嘛， 吓，佢都跟得你胜啦， 系啦，我都跟得你胜啦， 我只系唔好运啫嘛， 嗱，你嘅奖励咧，虽然你输咗，但奖励就我跟你胜啦，惩罚咧就为咗令你再身体健康多少少啦，咁我哋就会罚你做30个掌声， 三下得唔得啊？ 得啦。 少啦，即刻發 流圖，好唔 好？多謝曬風騷先得， 多謝曬 教咗我哋好多嘅潮語啊！ 嗱，今日片段人間一樣馬小強執筆嘅，咁一個咧好特別嘅故事啊！咁一間要聽住風騷先得一齊參與演出嘅。好，十二點半先聽新聞報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12: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预计，内地今年经济按年增长5%，出年就放缓至4.5%。IMF 将今明两年经济增长预测都调高0.4%。受到強勁的首季經濟增長和近期的政策措施帶動。 IMF 表示，對內地今個月較早時宣布穩定房地產行業的措施表示歡迎，又指應該繼續採取必要舉措，引導房地產行業走上更可持續的道路。不過 IMF 表示，由於人口老化和生產率增長放緩，預計2029年內地經濟增速將會放緩至3.3%。本港樓價連升兩個月，差餉物業估價署公布，四月私人住宅售價指數報308.7，按月升0.29%，按年跌近13%。今年頭四個月樓價指數跌0.84%。四月中小型單位樓價按月升0.32%，大型單位按月升大約0.3%，兩者都連升兩個月。按年比較就分別跌12.8%和11.6%。租金方面，四月按月升0.92%，連升兩個月，按年升4.6%，今年頭四個月升近0.5%。广东省消防救援总队、香港消防处与澳门消防局由星期一至到今日在广东江门市进行粤港澳大湾区应急救援联合演练，联成2024，以粤港澳大湾区应急救援行动方案为基础，实践三地全面同系统化的应急救援行动机制，进一步提升大湾区内联合处理灾害事故的能力。今次跨境演练模拟江门市逢江区发生强烈地震，广泛地区受到灾情影响，多栋楼房倒冧，并有多人被困，造成大量伤亡。广东省消防救援总队其后要求全国各地救援队伍提供支援。港澳消防单位接获事故通知之后，随即派员前往灾区协助救援。消防处副处长黄振业在指挥会议发言的时候说，跨境演练展现出行动方案能够有效调配三地的救援资源，达至联防联控和优势互补。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和干燥，吹和缓至清劲东风，离岸和高地吹强风。展望听日风势颇大，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天气渐转唔稳定。依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66%，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8531点，跌289点，总成交金额615亿9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119点，升1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443点，升52点。部分活跃港股嘅做价：腾讯控股375.6，跌4.6；盈富基金18.76，跌2.6。恒生中国企业66.64，跌1.04；阿里巴巴76.6，跌2.95；美团114元，跌5元；建设银行5.72，跌1.2；商汤1.39，升8仙；比亚迪股份214.4，升7.8；

写下的诗，这回忆对我来说是第一。你的香水像是毒药般我慢慢采取，当天从没想过照片你的爱满在心。甜蜜的过去最终变成苦涩的泪滴，讨厌我自己，自从还爱着你。我的朋友都说还笑得我能笑话有点多，从不想太多，就艰难的总说无所谓的我，何为寂寞那么总不会觉得难过，没错的是我遇上你之前的我。说爱笑的我冷笑话有点多，从不想太多，就简单的总说无所谓的我，何为寂寞漂泊，总不会觉得难过，没错的是我遇上你之前的我， 片段人间，陪你走更远的路。上集， 妈咪，妈咪， 嗯，阿雪， 我是小雨啊。 我以为阿雪翻到添， 你而家净系挂住佢得噶啦，唔使理我啦。 哎呀，你家姐嚟噶嘛，让我细妹咯。 讲笑咋，我一定让佢嘅。你放心， 有你呢个家姐帮手照顾阿雪咧，我呢个做妈咪嘅真系好放心。好彩有小雨嚟咋， 我同阿雪都好感恩有你呢个咁好嘅妈咪啊， 乖。 老婆生咗啦，生咗啦，生咗啦， 家豪 啊，生咗啦， 仔定女啊？ 女嚟嘅，不过肥肥白白好得意啊。 唔好意思啊，唔系仔啊。 诶，咁你唐妈胎嘛？哦、老姨出咗世噶啦、哦，不过仲而家清列紧，未抱得过嚟俾我哋睇啊。吓、 啊？点会咁噶？佢冇事啊嘛？ 咁、啊？吓、啊？我喺外边听到喊得好大声。吓、啊？冇事啩？冇事嘅，放心，放心，放心。啊、 家豪啊，点啊？你抱嚟俾我睇下，你讲我知啊，仔定女啊？似你定似我啊？吓， 老婆，第二个都系女啊。吓， 唔紧要啦，我哋仲后生，我应承你啊，我下次一定帮你生个仔噶。你抱个妹妹俾我睇下。 老婆，老婆，妹妹。 妹妹点啊？吓，妹妹点啊？ 佢 冇嘢吗？ 天生冇咗对脚。 点会咁噶？冇理由噶！你快啲帮我叫医生嚟！你会唔会佢哋搞错啊？点解同人哋嗰啲 B B 扭乱做？家豪，家豪，你快啲叫医生嚟啊！你快啲！你话真系冇对佢，妹妹，妹妹又点算啊？ 你唔好咁激动住， 又点算啊？ 医生而家帮我哋了解紧噶啦，我都问紧你唔好咁紧张，你放缓啲情绪，唔好咁样。 你头先话佢冇对脚，点可以唔紧张啊？点会咁噶？而家系我做错事嘅，应该报喺我身上。我个女系无辜嘅，点解要咁啊？ 咁啊关你事啫，唔关你事，系天意嚟噶。 唔系天意，一定系我有啲嘢做错咗。我对唔住阿妹，妈咪对唔住你。我累咗你啊， 老婆。 你醒啦？系我有个谂法咧，我想同你商量一下。 你讲啦。 妹妹大个咗都系咁样行唔到，实会俾人笑啊！我唔想佢咁痛苦啊，不如 点啊？ 不如我哋净系带家姐走唔好啊？有机构咧，有专人照顾佢哋噶，佢哋好叻噶。咁妹妹得到最好嘅照顾，咪最好安排咯。你觉得好唔好啊？ 家豪，我驮住佢哋十个月，佢哋足足喺我肚里面十个月。佢哋喺我肚里面，两个都好乖。我觉得佢哋会系好好嘅姊妹嚟啊！ 我都知道，特定我哋老咗，家姐又结咗婚啦，要自己屋企，咁佢行唔到，边个照顾佢？你忍心佢冇人理劈佢？ 得啦，家豪，唔好再讲，扶我去睇下佢哋。你睇下，佢哋好得意啊！佢哋两个系拖住手仔噶 ，B B 嚟啫，边会识拖手啊？ 家豪，你信我啦，佢哋系妈生姊妹，一定唔想分开噶。我都唔想分开佢哋，我一定会好地佢凑佢翻屋企，一定会好地凑大佢哋噶，好唔好？ 不如你谂清楚先啦，唔好咁快决定，你迟啲先话俾我听。 家豪唔使讲，我谂得好清楚，唔理前面条路有几难行，我一定会拖住两个女一齐行。就算行唔到，我就爬。总之，无论如何几辛苦都好，我哋一定要好好咁样凑大佢哋，俾最好嘅嘢佢哋。 好啦好啦，我答应承你，你话点就点，我一定同你撑到底。我哋凑大两个女啦，好唔好？ 嗯，好，多谢你，家豪。 妈咪，追我啊，追我啦，妈咪！ 小雨啊，你唔好走咁快啦，妈咪追唔到你，跌亲啦！哎呀， 妈咪，妈咪，唔好玩住啊，有狗吠，妹妹惊狗，我过去睇下先。 你跑快啲去睇下妹妹点啦吓！ 妹妹，妹妹，唔使惊噶，家姐嚟紧，冇事嘅，狗狗吠啫，唔惊唔惊。妹妹，你肚唔肚饿啊？陪家姐一起食饭好唔好啊？ 嗯，家姐。 嗯，咁妹妹你要乖噶咯，肚饿咧就要食饭，如果唔系你就冇力噶啦。 妹妹唔饿，妹妹唔饿。 唔系、啊，妹妹，你晏昼已经冇食嘢，你个肚仔点会唔饿啊？ 眼瞓，妹妹眼瞓。 咁好啦，咁你瞓觉啦。 小雨啊，仲唔去推妹妹出嚟食饭？ 啊，妈咪啊，妹妹佢话唔肚饿唔食喎。 吓，我入去睇下佢先。 啊，妹妹眼瞓，佢话佢瞓咗啦。 佢会唔会唔舒服啊？嗱，我叫你帮手睇住个妹噶嘛，你帮唔到手嘅，咁仲俾咁多功夫我做，我差俾你激死我。 唔系啊，妈咪啊， 你唔好烦住我啊，妹妹，妈咪入嚟睇你啊。 妹妹，对唔住啊。 哎呀，妹妹我额头好兴啊，一定系发烧啦！小月啊，你帮我攞个手袋出嚟，我要带妹妹去睇医生，你快啲啦！ 攞咗啦，我绑紧鞋带，好快咋，你等埋我啊，妈咪。 我带妹妹去睇医生，我唔系去玩啊，你留喺屋企啦，我好快翻噶。 冇啦，你带埋我去啦，妈咪。 落紧毛毛雨啊，你唔好烦我啦，你留低啦。 你带埋我去啦，妹妹要我陪噶。 哎呀，咁你攞多把遮啦，你快啲啦。 攞长遮定短遮啊？ 是但啦，你快啲啦，我唔舒服啊。 点啊，妹妹冇嘢啦嘛？ 唉，佢退咗烧啦。 哦，咁就好啦。系咧，你食咗饭未啊？ 未啊。 唉，我煮啲米粉俾你食好唔好？ 雪柜仲有啲菜啊，你录埋啲菜啦。 好啊，得。 你煮多少少啊？ 得噶啦。咦，你好肚饿咩？ 唔系，家姐都未食啊。 家姐都未食？哎呀，个傻妹佢唔肚饿，等到咁晏都唔食嘢嘅。 佢两姊妹就系咁噶啦。阿小雨咧真系好乖嘅，好锡个妹啊。我头先咧。仲喝佢两句添。 家豪啊， 你做咩你？ 我系咪好冇用啊？ 唉，你凑住两个女真系好辛苦，我明嘅。 家豪啊，我真系好攰啊！我凑住嗰啲好攰啊！ 我知嘅，我知嘅，唔好咁啦，你开心啲，开心。我煮嘢食俾你食先，你唞唞。 带我同妹妹去边度玩啊？ 你咪话好想去沙滩玩嘅，妈咪依家带你哋去沙滩玩好唔好？ 唔系、啊，今日唔系假期，我要翻学、啊。 今日系学校假期，你唔记得咗啦？ 老师有讲咩？ 有，琴日我放你哋，我接你哋放学嘅时候，何老师同妈咪讲噶嘛？ 真系噶，好耶！原来今日唔使翻学噶，咁妈咪你系咪可以带小雨，可以带妹妹同我哋去沙滩玩？我可唔可以执啲贝壳仔送俾妹妹噶？ 可以，你拣一啲最靓嘅贝壳送俾妹妹啦。 嗯，妹妹啊，家姐一阵间执啲最靓最大嘅贝壳俾你好唔好啊？ 好。 咁妈咪就带我同妹妹去沙滩玩，开唔开心啊？ 开心，开心。 妹妹乖。 去玩去玩， 好耶！妈咪，我哋去沙滩啦。夹到玩水啊！ 小雨啊，妈咪带妹妹去嗰边度玩水，你执啲贝壳俾妹妹好唔好啊？ 小雨想同妈咪妹妹一起玩水、啊、 不如咁啊，你揀十隻最靓嘅贝壳俾妹妹先啦，好唔好啊？ 好啦，咁小雨就去揀十隻最靓最大嘅贝壳俾妹妹。 好，嗱，你继续自己玩啦、 嗯。 妹妹啊，妈咪同你嗰边好唔好啊？ 好啊。 妹妹啊，其实妈咪真系好锡你噶、嗯，你知唔知噶？ 我知啊。 不过呢妈咪真系好攰，妈咪冇晒力啦。你会唔会嬲妈咪噶？ 妹妹锡妈咪，妹妹锡爹哋，妹妹锡家姐。 小雪，对唔住啊，妈咪带咗你嚟呢一个世界， 妈咪 又要带你走。小雪会唔会好嬲妈咪？小雪会唔会唔原谅妈咪噶？ 唔明啊，唔明啊，妈咪，妈咪唔好喊啊，妈咪，妈咪唔好喊啊， 小雪。妈咪同你行出去玩水好唔好啊？ 好，妹妹要玩水，妹妹会乖。 嗱，妈咪放你落水，你唔使惊喎。 好冻啊，冻！ 妈咪抱住你好唔好？ 好好。 一阵妈咪放手，小雪自己玩水好唔好？ 唔好啊，我惊啊！小雪要妈咪，小雪要妈咪。 小雪乖。 小雪以后会乖啊，以后会听妈咪话噶啦。 嗱。妈咪而家同你再行出少少，我就放手。你喜欢游去边度就游去边度，好唔好？ 妹妹中意海水，妹妹中意海水。 妹妹，你乖，妈咪放手啦。 冇，妈咪拜拜，妈咪拜拜， 拜拜。 妈咪，妹妹，我执咗十个贝壳，好靓噶。妹妹，妹妹， 妈咪，妹妹好开心。 妈咪，妹妹同你讲紧嘢，妈咪， 妈咪。